作平等，强调所有都只是起点，现时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拜登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拜登上任之后的第一日是展开一系列行政命令的开始，预期在未来的几日和几个星期内，新任华府将会宣布采取其他行政命令应对挑战，并且兑现拜登当选对美国人民的承诺。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85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70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68点，升1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688.5，升9蚊；比亚迪股份239.6，跌4.4。阿里巴巴259蚊跌6蚊，美团365蚊跌7蚊，小米集团31.15跌8毫，友邦保险103.7跌1.7，中国平安99.5跌1.7，中国移动48.6跌4毫，中芯国际28.95跌5.5，香港交易所512.5升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瑞士法郎8.72，澳元6.021，加元6.142，新西兰元5.581，欧元9.4。每百日元对港元7.4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79。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6点，升203点。港金现价报17,28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21美元，卖出1,86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对出咧中线有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的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坑道豪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真系拆得点？ 我爹哋妈咪突然之间话喺巴基斯坦帮我揾咗个老公，叫我嫁翻去啊！我连嗰个人系咩样我都未见过，点嫁俾佢？ 乖，冇事嘅，我帮你谂下计。 由黄贤饰演嘅 Alina 真系会谂到计，帮同乡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建计划。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点至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约定展翅。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发噩梦点算好？ 是有一只血淋淋的怪兽追住我同我妈咪，醒咗之后搵咗妈咪，跟住见到妈咪冇事，跟住再瞓。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噶？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奉送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花田早晨啊，曾志豪翻嚟啦， 系啊，我归队啦 ，Hello， 系啊， 各位嘅听众咧，风骚快活人听众早啊， 早晨 早晨， 你点解咁嘅态度去向住曾志豪讲你翻嚟啦？ 系啊， 系 咩 事咧、 啊？ 你有啲含义啊？ 系啦、啊，你唔止问我咁少嘅， 你有啲含义喎、啊， 你今日好似问咗我好多问题喎、啊，系咯、啊。你又问 我问咩？ 我系啊系，你问啦，你问啦。 可以问咩？ 系啊，你问我腰骨有冇痛啊嘛？ 系啊， 跟住我有啊有啊，我戴咗个腰封啊，今日都 真系啊， 系啊， 即系你有边日唔戴嘅啫？ 系啦，冇错啦，就系咁样。 我如果你日日都戴，都等于呼吸一样。我问你，你有冇呼吸？ 系咯，做咩啫？你唔抵得我有得腰痛咩？而家 我唔系， 你冇腰就冇得痛啦，系咪啊？ 咁你就要问下，点解佢要问你有冇腰痛咯？ 冇啊，关心同事啊嘛，我又冇飞牌食啊，系咪先？又冇嘢补啦， 又唔见系问下你眼痛。 同事 咯，系咯，始终都系一家人啊嘛， 咪系咯， 咁梗系好事嚟嘅，真系。 你问下我，有时我 都 几 好， 系啊，我冇嘢，咁啊，总之又处理下啲家事啦， 系 咯，几好啊，咁啊 又嘢嚟嘅， 都开心嘢嚟嘅，系咯，点解开心嘅？不过咧，你讲开我个腰痛咧，我其实而家咧反而有啲紧张啊。因为咧，我嗰个腰痛咧，我平时咧我就会去帮衬开咧一个即系中医咧，唔系唔系，我揾亲个中医就帮手，即系针一针推一推咁样啦，揾阿妈出嚟帮一帮啦。但系咁又好衰唔衰 咧？妈六咧 吓，系啦，咩都得嘅，好衰唔衰又唔可以叫人哋好衰唔衰嘅，咁啱就得咁巧，人哋都喺嗰度咧居住咗好多年噶啦。 哦， 佢油麻地度住 的。哎呀， 系啦。 咁你琴日系咪去咗做检测咧？请问？ 未，我今日 要逗留两个钟、啊。 我今日要去，系啦，但佢就唔喺检测区里边嘅。 系，咁咪唔好吓自己咧。 系啦，嗱，但你会唔会咧都有啲即系惶惶恐恐啊， 忐忐忑忑啊， 忐忐忑忑啊，凄凄惨惨戚戚啊， 担担心心啊， 形形落落啊咁样。 个提醒咯，又唔会话惊嘅。 系咪？反正去到里边都戴口罩嘅。 要去嗰个地方系咪正正系嗰个区域里面啦？如果系，咪再了解下咯。 你其实咪想问系咪正正经经噶？ 唔系佢意思系咪正正式式嘅？ 正正经经嘅。 因为而家咧，我见到话油麻地啦，同埋呢个深水埗咧。唔係，佢哋而家已經係擴大咗嗰啲檢測範圍咧，同埋大家要留意，我哋都係要用翻咧我哋常用嘅字句，比較熟悉啲。 係點啊？ 嗰、那個就叫做深水埗同埋油麻地嘅社區， 社區係啦，唔好加個疫字喺前面啊！ 唔係，係我哋呢輪啲新聞咧， 社區唔好同我疫區啊！ 當然啦，當然，但係呢輪新聞咧，成日都講係小區， 係 你有冇發覺小區啊？而家咧官方 大與小啊！ 是啊，他用了内地的用语呢、无端端就说油麻地呢、这个小区呢就会进行什么检测，哇，听到我呆了，我小区。 这些又是内地常用语来 的吗？是啊，内地常用语，因为他们那些区域呢、又真的比较独立成国的。全部呢又有晒区间啊，咁真的好像呢、你入到有个特定的门口呢、你入到来现在这个白天鹅小区。 Sorry, 咁我觉得小区这个字未必一定。 是啊， 就是、 我们没有的嘛。 因为就比较常用社区 community。 但是社区呢是讲得很大的嘛。咁其实他用小区我有。 大又叫社会咯，我们。 是啊。 但我觉得他因为是跨了个范围，譬如油油麻地区嗰、那个油尖旺区好大噶嘛，咁可能佢净系跨住咧就系边度至边度系啦，嗰、那个跨跨咁样咁、那个区我又 佢而家冇添啊，佢而家直情系几栋大厦啦，嗰、几条街啦， 咁咪又习惯下咯。 即系譬如 系啊，迟早要适应下， 又明啊，即系唔系好大嘅， 系 细细地 系啦。 咁点乜嗌 小范围 系啦，即系用其他又避咗又唔需要，我觉得。即系佢又由甘肃街、渡船街、佐敦道、弥敦道咁跨咗嗰个区啊嘛，咁啊真系。 但唔同我哋嗰啲唔係嗰啲小區嚟㗎，我哋係啊，因為咧嗰個範圍咧，我哋冇固定出入口咧，其實係四通八達㗎。 其實咧，佢仲有一個叫核心區添 嘅。係啦，呢啲咩好笑㗎？佢有一個叫做核心區， 因為咧最主要有個主膽㗎，你明唔明？即係個中心點啊，即 係 喺中心個射程範圍兩米兩里，即係兩米啦，即係兩尺啊，或者兩百米之內咧，嗰、那個叫小區。咁啊，跟住咧就喺個中心核心嗰幾座咧，就係、是、核心 外圍同埋核心嘅內圍。系啦，佢仲有一个咧更核心区添噶， 点啊？即系个单位啦， 超核心啊！ 超核心就系唔系超合金啊？ 系啦，超合金啲 friend 嚟噶， 就系嗰、那个嗰、那个单位啦，出事。 唔系佢话，如果咧你系核心区咧，就算嗰栋大厦得一个人确诊。你都要咧，全栋大厦都要检测嘅，咁呢啲就叫做核心区。 咁、 但系咧，咩叫做更核心区咧？佢真系咁样写会更核心，就系、是、话就算你嗰栋大厦咧冇人确诊嘅，但系如果咧你嗰度啲水啊，因为佢哋而家 做 有污染嘅，有阳性嘅话咧，都要全栋咧同要嚟检测，嗰啲就叫更核心区啦，真系。 其实如果有一个即系部门或者个政府咧咁照顾吓，咁、关照唔系照顾，咁关照我座大厦或者我座。作为一个居民，佢咧会特登咧走嚟提我啊，要去检测啊，或者揾啲车队嚟到俾我做检测啊，流动检测车嗰啲咧吓。咁其實都好啊，咁檢測完我咪放心咯。 啱啊，因為佢其實逐間逐户拍門噶喎。 嗱，而家你又不能夠話咧有流動檢測車就放心喎。 係啊， 因為琴日咧咪話有一個即係尼泊爾嘅一個少數族裔咧， 係啊， 嗰個市民咧好陰功啊， 佢驗咗三， 佢驗咗三次啊，你買三 T 又唔見咁容易中喎、 啊， 真 係。係啊，驗咗三次嘅、啊， 連續三次都 negative 到一個地步就係佢話唔好咧，我真係口唔舒服咧，跟住入咗醫院度咧先至 確診先啦、 啊。又唔係想佢確診，佢係想佢確定下有冇診啫，係啦，先至搞掂喎，真係。 咁即係呢個可唔可以換個角度？係嗰隻病毒真係好古惑， 好古惑啊！ 喂喂，唔 係 喎，我話聽風衣節目咧，咁啊有個市民咧uncle 嚟嘅，咁啊佢話咧即係可能要出席一個出二佢話好似要去泰醫院探病， 即係可能一啲特別個案啦嚇，咁所以佢要去醫院啦，就話要即係之前咧出示一個叫做檢疫嘅一啲證明啦咁。 係。 佢係佢話佢分別咧去過唔同嘅地方咧，做咗三次測試咧，佢話有兩次咧係痛嘅， 係 即係好深入嘅，即係話嗰個程序係一樣嘅。 話題。 係啦，個話題好深入嘅，係料到我唔舒服嘅咁樣講。 使唔使我哋人妻使唔使改一改？ 都係啦，好唔舒服㗎。係 咯。 但係跟住咧，佢話就第三次咧，佢就話咧第三次咧就唔係啦。佢話咧篤入去嗰支棒棒篤入去咧，都唔知道有冇手指尾嗰個長度。 哦。 咁啊，跟住咧撩喉嚨咧就撩咗個脷底探熱嗰個位置。咁之後聽到佢咁講啦，係啦，佢就話點解同第一二次唔同嘅咧？咁喺分別唔同區啦。咁佢就話：，會唔會係嗰啲 手勢有 檢測同事係啦，即係嗰個叫做係啦，嗰個方法 疑啊都嚇。 係因為 方法有啲唔同。 佢過來人嚟噶嘛，檢測咗三次有兩次。 比較咯。 係 啊。嗱咁而家好多區咧，特別係譬如深水埗咧，琴日佢哋做檢測咧，都有半日咧就已經有四宗咧就發現呢個初陽反應啊。係 啊。 咁所以咧。 个新名啊， 系啊，初步阳性， 即系初步阳性嘅， 系啊，初阳咯。 你唔好将所有嘢都缩短得唔得吓，曾志豪。 个报纸标题咁写啊，半日四初阳啊， 冇位啫嘛， 系啊，做咩啫？咁佢 你有时间讲噶嘛？ 初步阳性， 初步阳性，咁可以点形容咧？ 系初阳啊， 咪咯，咁你都系咁写啦。 初 阳，咁咧就 暴阳咁样。 佢特别提醒啲大市民大众啊，就咧防疫要小心啲。譬如佢话深水埗咧，实在太多咧，公园阿伯咧，世事如棋就唔戴口罩嘅，系啦，捉口罩，捉口罩，捉棋嘅时候佢唔戴口罩。 我真系认真咧，我即系呢几日就我出咗一两次咧，去旺角油麻地佐敦，我真系见到好多好多好多， 仲好多。 啲 uncle 真系咧，除低口罩，跟住即通街成条街咁样行。 你成日都见到啲人除罩吸烟嘅。 我都唔明白， 已經成日遇到嗰個叔叔噶咯，佢仲冇揾你啊！ 如果我有份抄牌咧，我話俾你，我肥仔嘅。 你已經肥咗啦！ 我已經係好肥仔，我可能一搭咧，一個禮拜要抄曬。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如果我有咁嘅功勞嘅話，即係咁啊，我做風紀隊咧，我相信我成搭咧，好快已經用曬。 係啊，嗱，我哋真係咧，不如我哋應該參考咧政府而家呢個做法咧，我哋每個人將自己嘅屋企咧就變成一個小區。然后我哋每个人咧都将自己喺小区里边再划呢个梗核心区域， 我哋系核心区 嚟嘅。每一个家庭都当自己系核心区域，唔系原则就要小心防疫咯。 哦、 如果唔系嗱，你想自己撩定人哋帮你撩啊？ 去监察， 互相监察，究竟你有冇外露你嘅鼻孔？ 唉， 戴好口罩。 最惨就系我哋做好，人哋做唔好嘅时候。 嗯， 我哋都要做噶。 嗰下边个去咩先？ 唔好同人斗衰。 我今日会包到自己好密实。然后先再去探油麻地的那个医生的，你放心。 经过一些秋与冬，回忆中无端为你动容，挥去一些惊与恐，人海中谁得着你认同，在那些争闹中，我有心不够用，两眼一黑，然后失控，无谓再关心你，我没资格慰问你，无谓再骚扰你，我没这块厚面皮，无限次对不起，放在心里等心死。先生机，当然他不肯放手，如果准我重新学过，可会白头麻醉中不知走，负责的不压后，做错的不怕丑，别挣扎说没有，我根本不比别人优秀，无谓再关心你，我没资格慰问你。 更卑鄙，他起码没放弃。经过一些秋与冬，回忆中，横街内你面红。 贵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啊！你都讲啲开心嘢咧，个人就醒神啲啊！真系， 讲下气温先， 讲下气温先啦， 都几暖下噶。啊！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 冇错啦，咁啊，有咩开心嘢咧？嚟紧咧，当然有个大节日啦。就是呢个农历新年啦，咁啊，琴日你哋都讲咗花市啦，所以我就唔讲农历新年啦，咁就讲下咧， 讲情人节啦，年初三啦， 揸住个年初三啦，啊唔系赤口啊，嗬，年初二先系嗬， 年初三赤口啊， 初三，哎呀， 初二系 开年 车公诞， 系啊系啊，初三赤口， 初三去拜车公， 嗱你谂下，初三赤口情人节，简直系一个充满挑战同埋考验啊！ 咁系咪 一个日子啊？ 大条道理我哋唔见咯，咁啊！ 咁本身就即刻帮你赤口咗先啦，系啦，唔系可以咁嘅，你就想赤口，佢就想赤， 系咯， 赤条条啊， 肉赤啫，点 解要赤条条咧？请张牌， 买礼物 系咯，肉赤啫嘛，冇嘢噶咁样。嗱，但 系 今年咧，我谂情人节咧，大家都指定嘅动作咧，可能都会变咗话情人节 vacation 噶啦。因为你都好难咧，准备啲咩？你准备唔到咩烛光晚餐噶啦嘛？ 哦、 你 咁所以就咦呢方面啊，即系话啲房价会唔会高翻噶？ 系啊，嗱，我见到咧，其中有一个嘅情人节嗰啲 station 咧，嗱咩叫古老档时兴咧？即系如果咧你想推出一啲好有特色嘅纪念套餐咧，你除咗话喂我哋有咩七星级主打啊、六星级大厨啊、米芝莲嗰啲之外咧，佢就用咗一个咧我哋老香港。以前或者而家可能都仲有玩下嘅，佢就攞咗啲旧嘅情怀咧，就爱嚟做呢一个情人节嘅特备节目。 系咪即系好似嗰个电影啊？ 吓 啊，唔记得咗咩添？我净记得阿姐唱嗰个主题曲《灯醉人醉目光》 咩嚟噶？ 系咪咁嘅款嗰啲啊？ 哦，如果要如果咧，佢呢一个套餐咧，要趁一个音乐咧，应该就要播翻咧，即系许冠杰嗰只嘅噔噔，又摇又啊，唔系。 又 摇公 对轻钞票，又摇又银啊！你有冇搞错啊？ 我冇讲我喂，你自己做咩讲晒出嚟啫？乱嚟嘅你真系， 你撑艇都系咁噶啦。 系咯，我而家就讲话撑艇，原来咧鸭脷洲啊，佢有一个咧情人节嘅酒店套餐优惠系啲咩嚟嘅咧？除咗咧你话有嘢食啊，有嘢住啊，同埋有嗰啲系啦，佢仲要有一个咧特色山板游啊！ 吓、 啊！送你一节45分钟嘅山板游啊！ 边度游边 啊？系我都系想话， 鸭脷洲嗰度一带咯。 鸭脷洲嗰度有一撑山板， 即 系 有香港仔啊！ 香港仔啊！唔系啊，佢嗰度有艇，唔系有个海噶嘛？ 有艇俾你坐啊？ 有啊！佢话咧推出呢一个叫做山板游45分钟咯。咁啊，佢直情喺鸭脷洲对出海面嗰度，我见到已经有晒嗰啲船啊， 哇！ 有晒嗰啲嘢。 咁啊真系可以话有我同你阿妈跌 勒水定 咁即係你阿媽諗住一齊去情人節 vacation 啊？ 可以真係實踐到， 可以實踐喎、啊。喂嗱，睇下你覺得佢個價錢， 即係話嗰個酒店裏面嘅 vacation 包埋呢個活動啊？ 包埋係啊，出面啊，嗱佢咧千幾蚊啦，咁咧佢就包你住一晚，就正正經經嘅房， 千頭千尾啊， 千頭啫， 千頭、啊。 點解要講係正正經經嘅房啊？ 唔係，因為佢跟住嗰個山板油嚟嘅嘛，變咗即係啲特色嘢嚟噶嘛。 哦、okay, 我驚你以為咧係咪都係住木屋咧住一晚咁樣？ 唔係，都係間酒店嚟嘅。 佢間酒店嚟嘅，有一間酒店啦，跟住又話啊送咩玫瑰花俾你啊，仲送一個公平貿易嘅朱古力啊，即係有曬呢啲名目啦，係啦，有曬啲 公平裝束嘅。群就话啫，送个公平朱古力， 公平装夹贸易啊嘛，fair trade 啊嘛，显示出你成个文青嘅格局啊嘛。但系最特别嘅就系佢话，嗱，我哋仲有呢个特色嘅山板游，即系咧，可能你话我冇能力带你去坐游艇，又或者你话游艇你都坐过晒啦，我哋坐山板啦， 都系冲炮艇咯， 系啦，山板冲炮艇， 有冇人帮我撑噶？请问 你话咧？ 佢要自己撑，喂， 两个人撑台脚，你仲有个第三者？ 哎呀， 真系你阿妈喺度啦，到时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居住在油尖旺强制检测区域的尼泊尔裔男子在社交平台表示，曾经分别在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车作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但是其后不适送院，医院的检测证实确诊。油尖旺區議員何富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事件令人質疑社區檢測中心和流動採樣車檢測的準確度，又透露事主的太太和兒子的檢測都是呈陰性，但是其後同樣確診。他認為事主一家三口共有四次誤差結果，對此感到非常擔憂。融乐会总干事张凤美在同一个节目指出，政府在新田地街爆发疫情的事件上后知后觉，认为应该及早翻译相关资讯至到多种语言。对于卫生防护中心曾经表示，少数族裔因为文化和宗教有较多聚会，张凤美认为言论涉及歧视，部分官员对文化敏感度不足。据了解，商业电台一名新闻部员工初步确诊，他在今个月十号起接受检疫，寻日低烧送院，检测初步呈阳性。律政司委聘其他律师取代获法庭批准来港的英国御用大律师 David Perry 担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人涉嫌前年参与非法集结案的主控官。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对于英国政界和法律界的批评感到非常愤怒和失望，认为英国干预本港的司法独立和法治。他指出，若果律政司认为本地律师经验不足或者和案件有冲突，可以外聘外国大律师，但需要解釋為何本港大律師未能夠處理相關案件。湯家驊又說，今次處理非法集結的案件不是那麼難，只是涉及知名度較高人士，看不到為何有需要外聘大律師到港擔任主控官。拜登宣誓就職美國第46任總統，過程順利。他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监誓之下宣誓就职。另外，贺锦丽亦都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成为历来首位女性出任这个职位。拜登在就职演说之中重点呼吁美国团结，拒绝美国孤立，将会修复和盟友关系，和世界再次建立良好联系。拜登形容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指出過去幾個星期美國經歷謊言和真相，他強調美國可以包容分歧，可以對抗本土極端和白人至上主義。 在就職儀式上，拜登和在場人士為疫情之中死亡的人士默哀。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66点，升4点，总成交金额979亿，总成交金额98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9点，升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2.5升13蚊，比亚迪股份242.4跌1.6，阿里巴巴257.2跌7.6，美团369.2跌2.8，小米集团31.1跌8.5，中芯国际28.9跌6毫，中国平安99.6跌1.6，友邦保险103.4跌1.7，中国移动49.05系升5仙，港交所518.5升1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57，瑞士法郎0.889，加元1.262，人民幣6.462，英磅對美元1.368，歐元對美元1.213，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7点，升204点。港金现价报17,28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21美元，卖出1,869.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太子道东嘅交通啦。之前太子道东去观塘，喺李求恩中学对开嗰度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头先都比较塞车嘅。而家因为意外事故清晒场啊，交通回复正常嘅。太子道东去观塘，李求恩纪念中学对开一带交通就回复畅顺噶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咧，只系近隧道入口多车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学园街。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新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带咧，现时比较多车嘅，咁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青朗公路。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坪石彩虹村一带都比较多车。而长沙环荔枝角道部分路段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啦，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发祥街对开一段嘅快线中线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咁啊经过时间咧，大家就要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由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住宅 关事， 村屋 关事， 唐楼 关事， 写字楼 关事， 地铺 关事， 工厂大厦 梗关事， 斜坡招牌签结物 通通都关事，一切土地问题、房屋问题、屋宇署通通都关事。电视节目《隔外留神》，真人真事改编，以戏剧形式让大众对屋宇署嘅工作有更深入嘅了解，同时加强楼宇安全意识。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 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有个鍾意影相嘅女仔朋友呢，佢之前同一个网上嘅男仔暧昧咗好耐，但佢每次问对方攞相嘅时候呢，都会系睇唔清楚个样啊，远距离啊咁样啦。有一次呢个男仔呢后期交出咗一张相俾佢啦，佢话肯定讲大话呢个人，呢张相喺网上嗰啲大嘅相片库呢系可以揾到嘅，就系呢个朋友影嘅，咁其实就一夜拆穿咗。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虽然冇得飞啊，不过都可以羡慕下咧嗰啲空姐嘅生活啊，或者可以羡慕下咧飞机上面嘅种种嘅点滴嘅。今日要同你讲嘅呢一个新闻咧，可能都会令到你咧，喺呢一段冇得飞嘅日子里边咧，可以自我安慰。好咯，好彩冇得飞啫。如果唔系咧，我就要饮嗰啲咧好唔卫生嘅饮品噶啦。系咩意思咧？嗱，你有冇发觉啊？间唔时就会有啲空姐咧，无论系现役定系即系前役嗰啲咧，前度啊，走出嚟爆料噶啦，爆咩料咧？佢就同你讲。喺飛機上面咧，千祈唔好做呢啲事。喺飛機嗰度咧，千祈唔好咧攞呢啲毛巾啊，又话叫你唔好饮呢啲嘢啊，食呢啲嘢咁样。咁啊，最新一个咧就系美国嘅一个空姐咧，佢又拍片咯，然后咧就同大家讲。嗱，你搭飛機咧，千祈唔好飲熱水咧，同應該咁講，唔好同飲熱水相關嘅飲品啊，嚇、啊！跟住大家又話唔係嘛，咁點解啊？佢原因咧又係好鬼粗暴同埋直接嘅啫。佢話飛機上面咧嗰個水缸啊，嗰個水槽咧，佢話好少會清潔嘅，佢話相當核突。咁佢甚至乎咧提議大家咧，佢話嗱，我知道咧好多媽媽咧上到飛機咧都會咧要求咧攞啲熱水嚟沖奶俾個僆仔飲嘅。佢話我勸你千祈唔好咁做啦。佢話如果你真係要沖奶粉嘅話咧，你唔好攞熱水直接都喺個奶樽裏邊。佢話咧應該同空姐要求咧攞一杯礦泉水，咁啊即係原樽未開嘅啦，同埋咧叫佢另外俾熱水你，咁然後再將咧礦泉水咧就浸奶粉，然後再將成樽嘅礦泉水奶粉樽咧就浸入個熱水裏邊咧，將佢加熱嘅。啊，呢個方法好明顯、清晰、簡單，同埋唔會掂到嗰啲熱水。不過問題就係、是，哇，使唔使咁污糟咧？即係如果要去到咁嘅話咧，究竟？嗰、那個客機咧有幾咁乾淨咧？咁啊，網上有人質疑佢嘅，有啲人就話：喂，如果你講到你哋嗰個熱水缸即係咁鬼污糟咧，點解你哋空中服務員又唔清洗佢嘅咧？嗱，呢個好問題啊！我哋都好懷疑點解咧？但係咧又有啲人就話：喂，我係做呢行嘅，真嘅。佢話100%真係唔好做，唔好做。嗱，問題嚟啦！你如果咧將呢一啲前空姐或者現役空姐爆料嘅呢一啲禁忌咧，如果你畫一個表出嚟嘅話咧，请问你，其实我哋搭飞机咧，仲有啲咩可以做嘅咧？攞毛巾又话唔攞得，热嘢又话唔饮得，一阵分分钟又话咧，你挨住个头枕咧又话未换过嘅。如果你仲加埋咧，你去住酒店嘅时候咧，又话嗰个热水壶又污糟啊，成日都影住嗰啲爆料相咧，就话连个浴缸啊、洗手盆咧都系污糟嘅话咧，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其实我哋咧享用呢一啲咁样嘅舒适旅程嘅时候，仲有啲咩设备系可以用得嘅咧？跟住我就调翻转谂啦，佢究竟会唔会佢整蛊我哋噶？即系咧，例如咧咁多空姐爆料咧，如果你真系信咗佢嘅话咧，咁你会点啊？你就会唔嗌咁多咩咖啡或茶咯，你就唔会嗌咁多服务咯，你就唔会攞嗰啲毛巾咯，会唔会用呢个方法嚟减低佢嘅工作量噶？我冇办法唔咁样去想象，因为如果唔系，点会咁多人爆料嘅？嗱，但系另一方面咧，如果呢啲全部都系真嘅话咧，你又会有一啲咧猛整嘅地方嘅，即系原来咧佢哋个个都知，个个都明，个个都晓。不过就唔出声，净系得个别人士咧会选择出嚟爆料嘅啫。哇，呢个问题就深奥咯，因为可能你第一时间咧都会谂嘅。嘿，阿豪仔，如果你系嗰个空姐嘅话，你会唔会出声啊？你同边个讲啊？你同你老细讲啊？ 你老细讲话，咁系咪你洗个热水箱啊？如果你唔使洗，大家就相安无事嘅话，你又会唔会咁做咧？嗱，所以呢一啲咧越嚟越多呢啲员工爆料咧，我觉得反而咧见证咗人性啊！究竟我哋发现一啲身边嘅问题嘅时候，你系会选择默默咁样去忍受，然后间唔时就讲出嚟，定系你会自己主动去解决咧？咁就唔系我哋可以咧坐喺直播室度解决到啦呢一个困难。但你睇条片啦，我谂咧你香港嘅空姐见得多啦，日本、韩国、台湾嗰啲空姐都成日望噶啦，就算美加嗰啲啊，你话嗰啲即系吓auntie 级嘅空姐咧，亦都见得好多噶啦。北韩嘅空姐见过未先？有冇坐过北韩嘅飞机咧？嗱，呢度有一条片咧正啊，叫做阿平电影院啊，佢咧就有呢个叫做阿平朝鲜游记，讲到明阿平朝鲜即系去北韩啦。佢话咧佢系搭咗呢个高丽航空嘅商务舱贵宾室嘅呢一个服务啊，高丽航空。佢话咧就见到北韩女神级嘅一个空姐。究竟里面有啲咩睇呢？而北韩嘅航空服务究竟可以俾到你一种点样嘅新体验呢？可以进入去望一望，因为佢都累积咗咧，成差唔多有100万人咧就睇过佢呢条片嘅啦。因为喂，你北韩唔好话你未去过啊，你直情啊，即系都唔知道佢个飞机里边啊，究竟有啲飞机餐食啲咩嘅？而家可以直情俾你睇埋北韩嘅女神级空姐。如果我就会尝试用韩文问一问佢：你呢度啲热水干唔干净噶？我俾三个飞机呢条片，瞬间看 channel， 成日周围飞嘅你，下次搭到上飞机，你仲够唔够胆饮嗰啲热水咧？清真鹏， 梗系够胆啦，真系啊，俾咗咁多钱我， 最多咪屙啫嘛，嗬？ 如果有咩事啊，仲可以拗翻佢啊，升级我去头等添啊！ 但系你已经系头等。饮咗啲热水都系污糟 嘅。啊，头先阿豪仔介绍呢个北韩嘅航空女神级空姐，我就知道北韩而律咁啫，我唔知系啲咩嚟嘅呢个空姐咁特别。好啦，反而咧有位啊，唔系人姐系人兄咧，就真系好特别，又要同大家嚟哇望下佢啦。佢啊真系啊一举一动咧，好多时候啊都系非常之咧系吸引眼球嘅，所谓嘅吸睛啊吓。好啦，佢系边位咧？大家都知佢系边个嘅？佢系普京啊，普京先生，你印象之中仲有冇幻想到或者记得到佢嗰啲咧赤膊骑马，或者系着住条泳裤游水嗰啲英姿啊？嗱，佢又嚟啦！原来咧，普京咧啱啱咧又再咧系喺大家面前咧展示佢嘅一身肌肉啊！咁咧就喺-14度嘅寒冬之下咧。咦，赤膊佢浸冰水喎、咁事完呢就因为呢原来早两日啦 ,19 号呢是呢个东正教嘅主显节。咁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一于呢就要应返呢一个仪式啦。咁佢就出席咗呢一种嘅宗教仪式呢，就是浸冰水啦。咁呢从一啲嘅新闻图片之中呢，喺今日呢啲外电呢都见得到啦。就见到普京呢就係、哇喺打大赤辣啦，咁就浸咗喺一啲冰水嗰度啊。咁呢个样呢都係面不改容㗎。咁究竟淨係睇相就唔够㗎，有冇片可以睇下，最好有得喐动嘅，知道佢之前点样落水啊，或者上水嘅英姿又系点嘅咧？咁彭仔咧揾到咧，包括有两个 channel 咧都有呢一个嘅短片喺度嘅，包括咗一个就系环球网，环球网咧，你又可以睇呢条片咧，就可以清晰近镜咁样睇到咧，普京咧由本来着晒咧大褛，跟住行到埋去咧呢一个嘅水池嘅时候咧，就宽衣，跟住就咧。好一步一步，即係好大方咁就行落去呢个水池度浸冰水。而当时呢喺佢身边呢，即係喺呢一个嘅池岸边嘅时候呢，係有好多人呢係列队喺度唱緊歌咁样㗎。咁然之后呢仲见到普京呢仲会浸埋个头落去嗰啲冰水喎，真係一啲都唔驚冻喎。同埋呢佢上返水嘅时候呢又唔觉佢个皮肤有鸡皮喎。都真係保养得唔错啊。好啦。另外仲有一个 channel 咧，一样睇到普京呢一个咧，即系浸水嘅 show 机嘅片段，就系凤凰卫视。凤凰卫视咧有一条短片就话咧，战斗民族 普京零下十四度跳入冰水咁。咁呢一条片呢就会比较丰富啲嘅，因为佢除咗呢有见到呢阿普京呢落水嗰一刻之外呢仲加咗啲 effect 嘅，就係将佢嘅头呢浸咗两次水咁样。跟住呢就上返水之后呢就开始访问埋其他嘅民众啦。等我哋呢了解一下呢究竟俄罗斯啊呢一个嘅东正教嘅主显节呢究竟係点样嘅。同时呢亦都知道呢原来佢哋係要呢凌晨时分呢在寒冬之下呢就落水咁先浸过嗰啲水呢就有福啦咁、啊、就可以呢幸运啊等等咁样嘅。咁不过呢亦都有讲话呢原来依家呢全世界都疫情啦咁俄罗斯都系啦所以佢哋呢喺做呢个仪式嘅时候呢啲民众啊都只可以系限住四个人一组咁样嚟到去做嘅啫话咁就即系几与时并进。不过始终个重点都系喺肌肉澎湃嘅普京嘅身上。哇！真系，如果我好似佢咁啊，六啊几岁都 keep 到咁好啊，真系执翻身材啊！所以我彭仔咧就谂住俾五个心心眼嘅 emoji， 再加五个热到咧红晒面啊、飙晒汗嘅 emoji 俾佢。讲到热咧，佢都好热情嘅，应该同阿普京一样啊，拍得住啊吓，唔怕冻嘅，系嘛？桂花田。 即系就咁咧，就唔怕冻嘅。落水咧就真系唔得咯，落水我惊我真系 fish 咗喺个水里边啊吓。系，琴日咧同大家分享咗咧切食物啊个师傅啦嘅刀法啊方面啦，有几咁犀利。大家咧买嘢食啊买嘢饮啊，系享受紧啊制造嘅成果系咪？制造完之后人哋俾你食啊嘛。咁知唔知啊？一碟食物或者一杯嘢饮啊，佢攞出嚟卖之前系经过几多个工序、几多个步骤过程咧？啊，喺夏天嘅时候咧，西瓜当造啦，咪热辣辣天气咧都好想饮翻杯啊冰冻嘅西瓜汁啊。哎，有几难啫？咪切开个西瓜，攞啲肉出嚟再揸汁咪 OK 咯。系啊，嗰、那个步骤系咁简单啦。但系当你要处理大量大量嘅西瓜，同埋你知唔知一杯西瓜汁要几多份量嘅西瓜咧？咁嘅时候咧，哎，就真系唔系讲得咁简单啦。同埋咧，切开嗰啲皮啊、肉啊，嘅时候咧，都唔系难嘅。但系挑嗰啲核啊，先系难啊嘛。睇咗条片咧，整西瓜汁啊，咁哇，佢制造咧个步骤其实比较简易嘅。垂直个西瓜，切开啲皮，咁啊将嗰个西瓜肉咧切开一半，再将一半咧切成薄片，咁之后咧佢榨汁嘅。但系攞去榨汁之前同埋切开嗰啲肉之后咧，那个工序就系用人手挑开嗰啲西瓜嘅黑色核啊！哇，挑一个咧，即系个西瓜咧都 OK 啊！做生意一日都唔知挑几多粒核啦，其实都几辛苦啊！见到佢哋，因为啲西瓜嗰啲核咧系遍布佢块西瓜肉里边噶嘛，咁样。咁啊，不过讲到辛苦嘅都唔够咧，将嗰只凤爪要去拆骨变成毛骨凤爪啊！嗱，传咗好耐咧，即系话嗰啲毛骨凤爪咧系嗰啲无良商人啦，请嗰啲廉价劳工咧用人个口啊咬佢出嚟嘅。呢个世界咁大咧，无奇不有，真系咧有记者拍到咧，有十个八个嘅工友咧就坐咗喺地下，好多个盘嘅凤爪就喺度啊，呢盘系掠骨嘅，嗰盘就系掠剩嘅嗰啲皮啊咁样。当然啦，揭发到就拉咗啦。如果唔想食到人哋嘅口水味嘅毛骨凤爪，今日咧分享啊 Cat Kitchen 嘅channel 啊，佢教你咧点样做毛骨凤爪啦。其实咧只要喺啲 channel search 咧毛骨凤爪。已经有好多唔同嘅片啦，佢嘅做法啦，唔同嘅调味咧。咁点解拣呢个 Cat Kitchen 咧？因为佢拍得咧个画面比较靓嘅，同埋好 elegant 噶嘛。亦都有文字啊喺侧边简介咧咁样。咁所以都拣咗佢啦。咁啊，同埋见到咧，有啲系会教咧用一个汽水罐啦 ，cut 咗佢个头同埋尾啦。咁啊，剪开中间嗰块咧嘅铝片咧，卷成呢个饮桶状啊。之后咧就将卷成飲桶狀嘅時候，佢頭同尾係尖噶嘛，咁啊小心啲啦。之後咧就將佢咧懟入去嗰個鳳爪嘅指尖嗰度入去塞入去，咁咧就會將佢啲皮同骨咧可以分得開咯。啊，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咧用教剪剪開嗰個鳳爪啊，嗰幾隻腳趾啦嚇，咁跟住咧就加支牙籤咧，咁啊喺側邊其實睇片佢教咗你噶啦，咁就可以咧將嗰個鳳爪骨 咁就攞咗出嚟啦。咁究竟即係点啊？点样教剪同埋而家 HDR 签啊？咁点整？睇片啦、啊！我会俾三个舐舐脷嘅 emoji。哇！整完无骨凤爪之后，再加埋一条味料，真系好好味噶。 That you to give me butterflies, and I think our story will be long and strong. Blushing cheeks, shaking knees. Can't you see? That's why I sing you this song. The sun is always on your mind. You can turn winter to spring. Can't believe I get to call you mine. You played on all my heartstrings, honey bunny, like a symphony that gives me the beat. I always like to feel that.The sun is always on your mind. You turn my winter to spring. You turn my winter to spring. I don't waste my time. I know what I'm doing every day and night. When I'm feeling down, sometimes that you bring out the melodies, and it's like you're playing just for me.Baby, blushing cheeks, shaking knees. You and me, that's why we're singing this song. The sun is always on your mind. You can turn winter to spring. Can't believe I get to call you mine. You played on all my heartstrings, honey bunny. You're like a symphony that gives me the beat. I always like to feel that. The sun is always on your mind. You turn my winter to spring.Shy, everything's so much better, and I'm feeling inside. You know that we're feeling together. I want this bust inside, I want it forever. You know I'll be there whenever, wherever.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Hello， 肥妹仔同埋 Hello Crazy Lion 啊，我又翻翻学啦。 系啊，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秀安琪， 早晨秀安琪，早晨肥妹仔，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仔，我哋又嚟学下啲大自然嘅生物奇观。 好啊。 哇！我咧最近见到啊，新闻话咧，原来上个月咧有一只咧好劲嘅大雀啊，喺、中环嗰度出现啊，啲人咧于是报警啦、啊，有啲爱护动物人士去拯救嗰只大雀啊， 系 啊， 咩雀啊？雀咁犀利啊！ 好大只，好似只鹰咁大啊！咁原来嗰只雀咧 就系鹰嚟噶啦， 点讲咧？佢系鹰嘅嗰个科咯。哦佢有个名咧，好深啊！佢个名好深，no， 佢个名好深噶。中文写法咧系疯狂个狂字下边做个鸟啊！ 我疯狂个狂字做个鸟啊！我点读噶？ 狂 狂鸟啊！ 就读个狂字啊！ 系啊！呢种个狂咧，呢种个雀鸟咧，原来咧话佢哋属于鹰科， 系 猛禽。 哇！即系好后琴个 friend 啊， 即系话咧，佢比平时我哋喺个嗰啲码头见到嗰啲鹰，佢仲系恶嗰只。 点解要系码头嘅鹰嘅？ 因为 码头鹰好特别嘅咩？码头鹰系咩？ 码头鹰啊， 系咯。喺码头喺啲码头成日见到啲鹰又飞嚟飞去啫嘛。 系咯。 原来呢种嘅狂咧，佢其实咧就喺嗰个西伯利亚同埋我哋咧中国嘅东北部咧喺嗰度繁殖噶。 咁点解嚟咗香港啊？ 而家冬天佢就飛嚟南方咯，同埋咧點解得一隻啊？因為佢哋咧多數都係單獨活動噶。 哦，明白。 咁佢有冇？佢咁做咩要救佢啊？佢係 咁人哋野生噶嘛。 咁佢喺中環嗰處出現，咁可能佢有人唔係人生啊，嗰隻狂生路不熟啦，所以咧就救咗佢。但係咧好得意，上次救佢嘅時候咧，嗰啲愛護動物嗰啲朋友咧喺佢身度裝咗個追蹤器，可能想監察一下，睇下佢安唔安全啦。原來話最近咧，佢喺今個月中咧發現咧，佢原來未離開香港啊，仲喺港島區啊， 佢仲喺度逗留啊，係啊。佢走咗去边树啊？咁样佢仲买嘢啊？ 但系又话救咗佢，咁跟住又话带佢周围游香港。 佢自己游嘅，冇人带佢嘅。 系啊，佢可能之前受咗伤啊。 大家可以睇下，得闲望下啦。港岛区朋友见唔见到一只好大只嘅雀啦？摊开只翼嘅时候咧，啡色嘅，佢个翼。翼底啊，唔系叶底，佢个翼底咧就白色啦，同埋咧你见到佢飞嘅时候咧，嗰对翅膀一伸起咧，佢系有少少微微向上咧，系举起一个 V 型噶。 不过我睇嗰张相咧，真系同一只鹰咧差唔多嘅啫。 系啊， 所以唔知道咧会唔会接错机认错人嗌错名嘅咧？ 哇，咁啊，系啊，知嗱，你试下睇下俾啲嘢佢食会睬唔睬你啊？佢中意食老鼠啊，各种嘅老鼠。 哎呀， 食 老鼠啊，啱喎。 我为英狂啊！呢次真系， 同沃洛克以及接替何锦丽原有参议员职位嘅加州原州务卿帕迪利亚，随住三人正式加入喺新一届参议院，民主党同共和党各占50个席位。但系何锦丽作为副总统，可以用参议院议长身份投下一票。正式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民主党人舒默发言的时候呼吁两党议员团结，他说当前参议院面临非常多的工作，需要两党协作才能够完成。新一届参议院其后批准拜登提名的海恩斯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成为美国历来首位女性出任这个职位。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93点，升131点，总成交金额1204.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615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9点，升2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7.5元，升18元；比亚迪股份254元，升10元；阿里巴巴258.2元，跌6.8元；美团376.4元，升4.4元；小米集团31.1元，跌8.5元；中芯国际29.3元，跌2毫；港交所519.5元，升12.5元；中国移动49.45元，升4.5元；中国平安100.2元，跌1元。友邦保险104.4元，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08，瑞士法郎8.728，澳元6.026，加元6.145，新西兰元5.586，欧元9.402。每百日元对港元7.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54。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7点，升204点。港金现价报1728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04美元，卖出187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福亨村的快线，现在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屯门市广场。重复多次，

K-pop 系啊，煽动 K 唔系 你有冇见到我哋直播室嗰位富人啊？佢反其道而行噶。有一道气温，佢立条丝巾喺个身度。 系啊，我觉得太黑啦。 佢吊喺条颈度啊。 系啊，自己着到黑掹掹咧，跟住而家无端端就揽条颈巾。 好色彩啊！我觉得个人即刻唔同咗。 系啊，你直情好有嗰啲即系东南亚风味嘅即刻。 喂，咩啊？唔讲个天气住， 好啊， 讲下啲家事先。 好啊， 系啦，因为咧啱 家嘅 事啊。呢一家 系 桂花田这一家， 系 有资格咧去俾啲意见啦。啊，因为咧府上咧就有一位公子同埋一位千金， 哎，好客气嘅啫。 咁啊，想了解一下嗱，通常客气咧即系前提嚟啊。 系咯，先礼后兵。 咩先？咁但系今朝都家中有两位公子啊。 佢讲紧要有个千金啊嘛。 公子啊， 系咯， 你系最够资格去答噶啦， 做好媒婆系咪？ 我想了解一下咧，请问咧，喺成长嘅过程之中咧，哥哥同妹妹嘅相处，你有冇话特别？是让哥哥要怎样照顾妹妹，又或者调翻转妹妹又会怎样照顾哥哥呢？譬如在日常的生活细节上，例如当两个人都发育了。 咁点啊？ 有一啲特别嘅赠品， 咩话？ 可能要买同埋添置嘅时候，你会唔会 叫哥哥帮妹妹买？ 系啦系啦，或者。帮妹妹带定， 即系叫 哥买，唔系叫哥哥帮妹妹买姐姐 跟， 系啦， 跟住， 然之后就拎埋翻学校，可能佢哋一齐翻学嘅时候，有需要帮佢攞出嚟用， 会唔会 调翻转妹妹又会帮哥哥买定？ 买定咩咧？ 内裤 啊，内裤， 会咧？ 定系帮哥哥买苏跑咧？ 胸围咁样 咧？哦，然后妹妹再帮哥哥咧买呢一个成人杂志。如果嗰个年代， 咁呢个唔得啦，呢个坏，呢个系学坏嘅会。 系咩？系咩？哦， 系啦，我只系讲一啲日常生活上面嘅细节啊，同埋一啲嘅需要啦。 即系如果佢无父无母嘅咧，我谂都要嘅。 去到要咁尽，去到咁尽先得，即系买条姐姐巾啫。首先就要阿爸阿妈唔见晒先得，真系阴公啊！ 系咁，其实我冇需要噶嘛呢件事。 方便啊嘛， 点解要方便咧？哥妹唔识佢买， 可能阿哥阿妹咧一齐就翻学， 开去 supermarket 咁样 系咯。 哦，即系如果佢话去开买嘢，又或者顺手买， 系啦顺手，又或者可能系咁样，会唔会父母咧自幼咧就想个阿哥咧，即系先讲阿哥嗰部分啦，将阿哥咧就睇。体会多啲，认识多啲咧，做女仔嘅辛苦，就要照顾埋嗰啲感受嘅， 需要嘅， 系啦，所以 会体贴啲， 系啦，咁可能就话阿哥帮手买，嗱，你睇下，原来有好多种嘅种类嘅，咁你知道咧，原来你阿妈咧，或者你以后交女朋友咧，好辛苦噶， 佢 哋 就 会，佢 都 系 一个学习嚟嘅，咁 啊，系啦，阿妹 呢个 make sense， 呢个 make sense， 阿妹 自由呢个 make sense， 你都要帮阿哥咧买啦，即系假设佢阿哥都已经过晒十八岁，唔系，我谂尽啲咯，当佢过十八岁啦，买氹氹。 哦， 系啦，点解啊？咁啊，嗱，等你知道咧，其实咧，男仔咧，你睇佢哋随时都要用呢啲嘢噶，系啦，嗱，你帮佢买咧，下次阿妹你以后大个咗交男朋友啦，咁你总有一天你42岁啊，42岁你交男朋友要用氹氹好正常，因为到时就唔使，你就唔使怕啦。 就识 得晒 啦， 会唔会系咁样咧？ 好似啲性教育咁啫， 系咯， 嗱。咁呢一件事咧，真人真事咧就發生咗， 喺邊度？ 就發生咗喺美國嘅、 啊。美國係。 美國咧，嗱，阿桂花田，睇下你會唔會學似呢個媽媽咁啦？佢就真係咧，喺佢有兩個仔，一個女。佢咧就喺呢一對三個仔女嘅成長之中咧，就已經開始就青春期啦。咁佢咧就叫兩個哥哥咧，就幫就要帶埋衛生巾咧出門。话翻学嘅时候摆喺袋度， 以防咧阿妹妹突然间有需要咧，个哥哥就可以帮到佢啦。咁样 何止系为妹妹着想， 为埋佢嘅同学添。 系啊，为埋佢嘅女同学着想。 哇，呢个 OK， 即 系训 练佢个仔做暖男咯，系咪？ 嗱，咁佢咧就特别咧想咁做咧，就系爱嚟咧等佢个仔咧学习咧去帮助人啦，同埋咧。因为真系会有女仔试过咧， 系突然间冇，当然啦， 系懒手唔成势， 上下堂， 啲经常发生噶啦。 我都成 问你哋借纸巾嘅，所以 时候就系、是、一个男仔男同学攞出嚟，嗱攞去啦，好似纸巾咁样， 系系好 casual 啊，系啊，你要唔要啊？我有呢包， 即系妈妈要将呢样嘢咧，觉得系唔系一件尴尬事嘅，冇话温男仔女仔嘅事，其实男仔都可以有份负责任嘅，即系将呢样嘢咧。 等先，个女同学有 M， 然后我俾包 M 巾佢，我负咩责任啊？ 唔系 佢关我咩责任事咧？ 唔系嗰个妹妹， 嗱阿强啊！我要你负责任啊！我而家 M 嚟啦，你俾我准备包 M 巾， 即系话就等于你准备 唔系负责任系嘛？呢啲 准备包纸巾一样啫嘛， 帮助别人啫，顶晒笼 呢啲系得行啊！ 得行咧，去到责任好大件事喎、啊，成班咁多女同学哥啊，阿哥咪好惨咯，个个都关佢事、 啊，个个每个月都要揾佢，喂阿John 啊，可唔可以俾翻你？ 唔系，好受欢迎咯、 啊、 佢。 呢、這个妈妈咧，仲叫两个哥哥咧，就去帮妹妹买胸围、 啊。哇！咁佢用。意系头先嗰样啊？ 佢个用意咧就系、是、等到两个仔咧就要了解啊，做一个真正嘅男人咧，唔好俾啲传统思想束缚啊！ 哇，呢个多咗啲啫， 同埋咧要体贴女性咯。 喂，但系问题系佢 了解女性嘅需要咯， 即系私隐嚟 嘅 呢个。 同埋我会觉得咧，即系都唔系揾到妹妹咯，因为你都要 问边个啊？ 唔系咁，你都揾妹妹， 揾老师啊？ 妹妹中唔中意先？问 系啦，就问题呢个啦。 呢啲冇唔需要啦。 你顾唔顾我感受先？因为阿 Sir 嚟 嘅。唔系啊，连个妹妹都系接受噶，因为妹妹都系叫哥哥帮佢买啊咁样。 咁如果妹妹就可能佢系从小系有啲咁嘅教育咧，可能佢都唔觉得有啲咩问题嘅。 呢一个妈妈咧，佢就将佢自己即系教仔女嘅呢一种嘅做法咧，就摆咗上网啦， 好多人嚼佢啦，定 冇人嚼，六万几人赞， 俾 like 添啊！ 六万几人咧认同佢嘅做法， 即系阿哥帮妹买胸围都 OK 啊！ 同埋带埋卫生巾出门，然之后咧就可以提供俾女同学，觉得咧哇好贴心，好暖男啊呢一种做法。 我都觉得前面 OK 嘅，即系带埋波姐姐巾咧系 OK 嘅。 但 系至于 OK， 我想问啦，如果边啲有一日佢就话同你讲，喂阿豪啊，你可唔可以咧带定包 M 巾咁样？啊！即系以防不时之需啊！ 如果我帮佢，我帮同事就大件事啦，系啦，因为我点样我逐个我系咪要逐个问啊？咁样， 佢希望你有翻啲叫做点啊？人情世故啊，去帮下别人啊， 即系好似咧 个心喺度个道德。 唔系，我谂起啲阿妈咧，譬如话个仔咧啱啱毕业嘅时候咧，可能第一日翻工咧，啲阿妈老一辈一定会咁噶嘛。 俾封利是你啊！ 你攞封利是或者你带啲水果，攞啲饼干，你就翻去咧就派俾啲同事打好关系啊，仔啊！ 我哋都有个同。就系咁噶， 系咪啊？ 系啊，一台。 咁跟住佢就真系派 有三个俾我哋食。 系啦，嗱， 佢阿妈带翻嚟。 咁佢会唔会咧？而家系用咗呢一条桥咧，个阿妈就话：嗱仔， 俾翻白色嘅嘢你。 系啦，嗱，你攞呢一包去，你几个老细都系女人嚟噶嘛？嗱，你就打好啲关系，敲佢门。系啦，你问下佢，你要呢个唔知呢个牌子。 我哋一路讲咧，都系理解嗰个妈妈嗰个层面咧，但系我哋好似未谂下嗰两个仔。其实佢中唔中意或者 我头先已经讲咗， 尴尬嘅， 唔中意咯。我觉得如果你买 bra 嗰咧就太过分啦，真 系。 呢一对兄弟咧，佢又分享翻，佢话咧开初嘅时候咧就真系觉得好尴尬嘅，甚至乎咧攞出嚟嘅时候咧就俾同学笑啦， 系啦，以为佢变态添嘛。 但后屘咧，当佢哋发现啲同学都发现，原来真系有需要嘅， 哦 嘅时候， 即系男同学都问佢咯。 即系男同学见到啲女同学有需要，而佢又帮到手，咁啊开始咧就冇觉得呢件事咧系压突啦，或者系古怪。 咁我想调翻转问下啦，郭丹田，假设你仲系回复翻你五十岁少女之前嗰个时代， 仲有得用嘅。 请问你，你会唔会主动走去问一个男同学，知道佢有嘅，你会问佢攞？ 唔会，就算你知唔知啊？我想当年啊，我哋就算女 仔都唔会咯。 我哋女同学都暗暗哑底啊， 好似毒品交易咁样嘅，唔该有冇？ 系 under table 我哋最兴 嘅，有系啦。但我哋全部男同学都知噶， 系 啦，成日都扮晒冇人。 我哋好似嗰个妈妈所讲一啲好 保守啊，传统 保守传统嘅思想束缚咯，呢啲咪就系。 咁不如我哋咁样推广啦，做喺学校里边咧，我哋以前即系中 装嘅。 唔系啊，我哋中学咧，叫课室咧，佢有啲储物柜啊，或者摆啲文具架嗰啲嘢咧。 OK， 咁咪有个 M 巾格啦。 不如就再开放啲，同埋又精致正啲。 M 巾同纸巾。 系啦，你摆粉刷啊，嗰啲粉笔啊，真系纸巾 M 巾。 咁啊摆喺度任攞，好似人哋嗰啲快餐店咧，里边嗰啲调味包咁样咧就摆住。 喂，唔系、啊，阿曾志豪， 其 实 呢 个几 好、 啊，我真系好似有见过有报道咧。 咩啊？ 吓系学校定系嗰啲急救箱入边真系有 系咪啊？ 有放 M 巾喺度啊？ 已经系急救箱啊，因为 佢系咪攞 M 巾嚟系咯？佢当急救用噶， 带落去啊！ 但系系啊，真有啊，有啊，有啊！ 因为话佢好吸，好吸噶嘛。 系啊，喂！但如果我头先嗰个方法咧，直情系将呢件事咧，即系正常化。咁你即系等于你想饮水咪去饮水机咯。你如果突然间 M 到你唔得嘅，你咪去嗰边搵 攞 M 巾。 唔系，其实咧M 巾呢样嘢，我又真系觉得咧系可以大家认识嘅，唔需要收埋嘅。但系至于嗰个买胸围嘅嗰件事咧，我又真系觉得有啲吓。 不如下次丰收生活小确幸，我哋嚟一个拆解妈妈巾啦。 吓？点样去拆解咧？点解要你去拆解咧？ 有好多认识嘅款花款噶嘛？ 哦，系嘛？ 又有长度41cm、44cm 啊！ 彭仔又唔紧要，等佢买。 好几多个？ 系啊，又有唔同嘅物料啊，又有唔同嘅材料啊。 我就系见过有一啲原来系个杯嚟嘅。 系咯，嗱又有啲唔同嘅， 系啊， 你嗰个真系个杯嚟噶， 用噶嘛，洗干净再用喎。 哇，喂， 点解你会去认识到嘅咧？ 因为嗰阵时神光去一间唔知咩铺头嗰啲， 系 咯，环保店咧咁样。 哦，嗱喂，呢个系咪好事啫？ 但系我想话咧，嗰啲有冇讲下嗰啲咧？ 要用啊？ 要啊要啊，而家即刻试用啊！ 有冇网民讲下啲咩留言啊？ 净系话认同佢嘅做法咯。 吓， 因为佢系外电嚟噶，其实系一扎。 因为你谂下，佢最尴尬咧就系买 bra 嗰个位咧，点解咧？嗱，即系你好容易想象到啦，即系唔好谂得太深邪。你好容易想象到就系，譬如你今年帮阿妹买帮阿妹妹买 bra 啦，咁出年假设啦，佢继续要买噶嘛，佢都会继续帮佢买噶嘛。阿哥帮佢买胸围啊，咁样吓，阿妹成年咯。冇长进嘅，即系譬如， 即系你惊佢俾阿哥笑啊？ 唔系啊，你谂下呢啲对话咧，你一定会发生嘅。譬如话阿妹系咪照旧啊？作死咩你？成年都仲照旧嗱？咁呢啲几咁尴尬啊？个哥你唔 外国人嘅社会又唔知佢哋嘅嗰个 开放程度去到点啊？ 都唔会开放到将自己个 好难讲。 不过咁又系，我哋 肉眼望到咧又 唔系我哋又正面啲嘅。我哋咧见到有好多嗰啲女明星咧，都中意将自己嘅胸围啊数字咧。就摆上网话俾人听噶嘛？ 咩啊？你知唔知啊？ 咁会唔会可能佢觉得都冇所谓啦？唔系，佢都冇所谓啦。陌生人你都写俾人知咯，系咯，即系写俾自己屋企人咯。佢而家就 数 目嚟啫，系咯，数字游戏咯。 但系，唉，我对唔住，我真系始终我 接受唔到， 我接受唔到，我都亦都唔去搞。 你肯唔肯叫桂花田帮你买底裤啊？ 你知咩？ 底裤啫，因为你有癖好嘅，我要买鸭鸭嗰只底裤噶。 咧尖晒嘴出嚟嘅，喺个嘴嗰度啊。 咁要去 尖晒嘴。 咁要去女人街嗰度买嗰啲咧，有条大笨象嗰啲咁样先得噶咯，真系。各位父母 好大胆啊，真系。 咪仅供参考啦，千祈唔好夹硬要学习下呢啲。 对我好，对我好，好到无路可退，可是我也很想有个人陪，才不愿把你得罪。于是那么迂回，一时进一时退，保持安全范围，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享受被爱滋味，却不让你想入非非，就让我虚伪有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情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自卑，这样的关系你说多完美。眼看你看着我看得那么暧昧，被爱爱人原来一样可悲，为什么竟然防备， 别人给我献媚，不能退不能要，要了怕你误会，让我想起曾经爱过谁，我所要的他不给，好像小偷一样卑微。相爱的衣柜，情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自卑，这样的关系能说 洗嚟兩次噶啦，我哋聽咗噶啦。陳奕迅啊，佢呢一個係兄妹啊，就係呢一個歲如歌嘅普通話版嚟噶。係， 因為佢講兄妹，所以咧就變咗普通話啦。 係啊，呢種兄妹就仲可以接受嘅。喂，咁啊有啲嘢咧都提下你喎。咁啊，我哋而家好中意用淘寶啦嚇。咁但係咧，有冇人用淘寶咧？去淘食物嘅， 系啊，真系好夸张啊！嗰个我真睇到呢个新闻咧，都即系匪夷所思嘅。其实香港嘅面包店咧， 好多啊， 都多到即系条街都真系有几档啦、啊。就算唔系话有几档啊，你即系行两个街口都已经有一档面包铺。 系啦，嗱，佢其实咁样嘅，即系话说就话有个香港女仔咧，就话佢去淘佬度咧就买面包，咁结果咧就话啦，又话咧今日订货，听日到步嘅，结果咧就足足咧隔咗几日咧，佢先至嚟到啦，咁啊发晒。猫啦咁样，咁啊再可怕啲咧，佢话佢仲有25公斤嘅面包咧，后边啲货未到， 咁于是乎，咁啊真系有大量嘅面包咯。 系啦，啲人咧就即刻怀疑啦， 佢系咪拎出嚟卖啊？ 系啦，冇理由自用噶嘛， 系咯， 即系原来咧而家大家，我呢个合理啊，即系咧你佢谂住用啲即系低价买入咧，再高价卖出啦，一定系咁啦， 系。 我冇谂过连面包都可以啊，系啊，喂，同埋究竟多唔多人咧系用呢条桥嘅咧？即系你连面包都淘翻嚟，然后再谂住呢度转手再卖嘅话咧，有冇市场噶？ 所以咧，我而家买面包咧，我而家去搵一啲咧，真系嗰啲小店啊，即系嗰啲小店咧，里面自家里面有系啦，有埋工场嗰只嘅，咁啊，好似稳阵好多啊！ 不过咧，嗱呢个一间晏啲有机会可以讲下，因为咧，如果你嗰啲自家制嗰啲咧，佢冇防腐剂，其实嗰啲面包咧话就话特别可能即系新鲜啲啦，但发毛情况你都要留意噶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业电台一名新闻部员工初步确诊，佢喺今个月12日起接受检疫，寻日低烧送院，检测初步呈阳性。商台表示，嗰名记者喺今朝早初步确诊，佢喺今个月10日同一名其后确诊嘅亲友见面。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见面之后他未有返回公司，并且在今个月12日由当局安排往竹篙湾检疫。而商台早前有清洁工确诊，已经在星期一进行全面消毒清洗，并且安排全体员工进行检测，结果全部属于阴性。 一名居住在油尖旺强制检测区域的尼泊尔裔男子在社交平台表示，曾经分别在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车作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但是其后不惜送院，医院的检测证实确诊。油尖旺区议员何富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事件令人质疑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车检测的准确度，又透露事主的太太和儿子的检测都是呈阴性，但是其后同样确诊。他认为事主一家三口共有四次误差结果，对此感到非常担忧。融乐会总干事张凤美在同一个节目指出，政府在新田地街爆发疫情的事件上后知后觉，认为应该及早翻译相关资讯至到多种语言。对于卫生防护中心曾经表示少数族裔因为文化和宗教有较多聚会，张凤美认为言论涉及歧视，部分官员对文化敏感度不足。律政司委聘其他律师取代获法庭批准来港的英国御用大律师 David Perry， 担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人涉嫌前年参与非法集结案的主控官。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不知道撤换 David Perry 的原因，难以具体评论。张达明指出，律政司检控不应该受到政治干预，但是质疑现时的律政司作出检控是不是不受干预。他说，律政司司长属于问责官员，在香港国安法之下亦都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同时拥有检控权力，质疑是不是可以作出独立检控的决定。他又说，当本港的制度没有扭曲，外国的批评就完全不合适，但是若果现时政权不受规矩，批评百姓点灯就不公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55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1,37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9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05点，升2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89蚊，升9.5；比亚迪股份250.8，升6.8。阿里巴巴255.4，跌9.6；美团373.4，升1.4；小米集团31蚊，跌9.5；中芯国际29.2，跌3毫；中国移动49.1，升1毫；港交所518蚊，升10蚊；友邦保险103.7，跌1.5；中国平安103.3，跌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55，瑞士法郎0.889，加元1.262，人民幣6.461，英磅對美元1.368，歐元對美元1.213，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751点，升228点。港金现价报17,29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11美元，卖出1,87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元朗公路一带嘅交通啦。之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喺福亨村对开嘅快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咁啊较早前就比较塞车，而家坏车走咗啦。而家只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市中心段就较为多车。 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芜湖街。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港岛西环的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泳池一带现时多车的，龙尾就去到嘉安街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去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足够的时间佢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十四届香港书奖的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7号。 今年书奖设有文学及非文学组以及儿童少年读物组两个组别，凡在2020年首次出版的中文书籍都可以接受提名的。 书奖还设有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2020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是电子书就可以报名了。 大家可以上到去书奖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进行网上提名。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咩话？系咪啲蜘蛛丝黐住枝树枝啊？ 唔好讲笑啦，其实咧，自然界有好多嘢都系有附着力噶。 唔通今个星期主题系？ 咪就系附着力 adhesion 啦。 啱啦，我都想问下教授，几时要用白胶浆，几时要用万能胶啊？ 咁大家星期日晚8:30就记住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李慧妍、周家俊、赵善恩主持嘅 Step 上床实验室。 两位太太新翻嘅安全帽好啱你哋、啊， 我哋又唔系做地盘，要顶安全帽做咩啫？ 天气冻啊，戴顶安全帽保住个头暖粒粒啊！ 喂，唔系啊，哥仔，我怕耳仔冻啊，有咩好介绍啊？ 喂，呢个听觉保护器啱晒你啊，戴咗之后咧，你唔会再怕自己大声噶啦。 都话我哋唔系做地盘咯。 嗱嗱，你睇你条气唔顺啦，用呢个呼吸防护设备调气顺晒。 诶、欸，咁我全部都要晒佢啊！ 都话我哋唔系做地盘咯。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职安短剧。 个人防护好重要，保障生命不可少。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7:40啦吓，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天气冇变冇变，温度如一样噶吓。 系啊，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呢个时候有豪雨露。 豪雨露。I swear。发誓呢件事咧，成为咗香港人啊街头巷尾热烈讨论嘅呢一个话题。喂，你使唔使宣誓啊？你有冇份要宣誓啊？喂，你今日宣誓咗未啊？啊，其实宣誓呢件事对我哋一般人嚟讲，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活动嚟嘅咧？ 首先我哋望一望誓词个誓字点写吓，上面咧一个节字，下边一个言字，咁啊充分解释咗咧。首先宣誓个誓咧系同我哋嘅言辞好有关系啦。不过问题就系、是、上面有个节字嚟嘅，系咪即系话往往我哋呢一个嘅誓词啊，我哋宣誓完之后都会打个折扣嘅咧吓？咁又系，你有冇发现咧？我哋好多时候喺广东俗语里面咧，即系你话发誓呢啲嘢咧，通常都会楞咗一啲咧唔系几好嘅后半部分出嚟嘅。例如话，佢发誓啊当食生菜啦。于是乎，我哋为咗令到人哋咧相信我哋嘅誓词咧，我哋一定会加翻好多后续喺度噶。我发誓爱你一生一世，如果唔系我就会天打雷劈。我发誓我一定会戒赌噶啦，如果唔系我斩手指啦，我斩手指戒赌啦，如果唔系我就冇人要。系啊，所以咧，我记得以前睇韦斯利小说嘅时候咧，呢一啲发誓咧前面其实你系有阵时会加第二个字，系加一个毒字嘅毒誓啊。发毒誓，所以点解有啲誓词咧？你会发觉嗰啲社团嗰啲咧，往往都有一啲恫吓嘅成分喺度嘅。譬如有阵时候我哋睇嗰啲武侠小说啊，或者早排咧都有破获到香港有啲社团咧，就话搞嗰啲咩入会仪式啊，里边有啲誓词啊，都有嗰啲咩三刀六洞啊，又话咩大家都系咩同门兄弟啊咁样。但我哋普通人呢最常讲嘅誓词呢应该都系结婚嘅时间啦。你有冇记得呢一个结婚嘅经典誓词啊？我愿意佢成为我嘅妻子或者丈夫，由今日开始直到永远，无论系顺境定系逆境，无论富裕定系贫困，疾病定系健康，都彼此相爱珍惜，直到死亡先至能够将我哋分开。呢啲誓词咧，亦都只系可以适用于两公婆嘅，因为你话如果想将佢变成系你入职嘅条件咧，打工嘅时候咧，你想去咁样去发誓嘅话咧，我谂有啲难啊，嗬，因为咧你讲得出，老细都做唔到啦，你试下同老细讲，老细，我决定无论系顺境定系逆境，富裕定系贫困，疾病定系健康，我都会一路喺度工作嘅，直到死亡先至能够将我同你分开。我谂你老细都唔想，因为一去到逆境嘅时候，佢就会炒咗你；一去到佢冇钱贫穷嘅时候，佢又会炒咗你。试下你有病啦，你打个黑黐请日病假，请多日病假啫，可能佢都炒咗你啊。所以咧，呢啲誓词亦都不能够咧胡乱喺唔同嘅岗位里边应用嘅。但系咁，其实结婚咧有两款誓词。如果你系有信仰嘅朋友咧，你嗰个结婚誓词通常就会用呢一番说话咧嚟去即系勉励嘅。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妒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喂，这个就几适用于工作时候的宣誓。喂，真的，你想想，第一句已经告诉你，爱是恒久忍耐，打工就要忍耐的了，老细又要忍你，调返转你都要忍老细，或者同事之间都要互相的忍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各位打工仔，你说这三款是不是很适用于工作场合呢？你不要轻易妒忌隔离啦，人哋点解可以成日迟到啊？因为佢系老细个仔咯。喂，你唔可以自夸噶，因为你点解啊？太过张狂、太过炫耀嘅话咧，功高盖主，我谂你份工都打唔长啦。而老细最希望嘅就梗系你不求自己的益处啦，不轻易发怒，唔好计算人哋嘅恶啊！你唔好话我，你唔好斤斤计较啦吓。是啊，凡事都要包容，就算老细出迟咗粮俾你，你都要包容啊！凡事相信，你要相信咧，你听日咧就有机会咧转运嘅啦，出年加你人工。如果出年你仲喺度做嘅话吓，同埋你有冇留意咧？圣经嘅呢一段对话咧，第一句就话爱是恒久忍耐，佢最尾嗰句都系噶，凡事忍耐啊，各位。所以如果你话真系要将我哋嘅誓词， 諗一個工作宣誓嘅方式嘅話咧，我強烈覺得咧，用聖經嘅呢一段嘅演繹咧，好有益處。我有冇宣過誓呢？其實我有嘅，因為嗰陣時咧，我係參加過童軍嘅。童軍咧，你係有一段嘅誓詞嘅，你記唔記得啊？我愿尽所能对神明、对国家尽责任，对别人要帮助，对规律必遵行。哇！到而家我都仲记得呢一句，真系。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嘅，同君自助又助人嘅。唔系，系同君自重又助人。系啊，我哋对自己要有一份嘅尊重吓，亦都要咧好好睇做翻啲体面嘅事吓。咁所以如果你系童军嘅话咧，我谂你已经好容易就会有呢种宣誓嘅内容喺度噶啦。其实各行各业咧都有一啲宣誓嘅要求嘅，譬如咧我揾到有一个喺网上边咧吓，有一个组织，我读一读个誓词俾你听咧，睇你估唔估到佢系属于乜嘢行业嘅即系内容咧吓。佢嘅宣誓内容系咁嘅。本人誓愿遵守嘟嘟嘟嘟呢个会嘅信条及宗旨，行见不息，和与人处，乐于行善，知义利之辩，明是非之分，敬长老若父兄，爱幼小如子弟，胸怀四海之内皆兄弟，眼观天地万物为一体，携手合作，勇往迈进，谋社会于康乐，尽世界于大同，谨誓。哇，犀唔犀利啊！嗰个境界几咁高先得噶，即系你谂下嗰啲知义利之辩啊，明是非之分啊，直情系圣人先做到啦。敬长老如父兄，爱幼小如弟兄啊，呢啲亦都系咧，即系一种推己及人嘅一种仁爱嘅思想嚟噶。最重要系咩咧？有嗰种四海之内皆兄弟啊！对呢个社会，亦都要希望个社会可以有一种大同嘅境界啊！好啦，咁究竟呢个系咩组织嚟嘅咧？原来是台湾里面有一个青年商会，他们那些新会员入会的宣誓的誓词。这么好的，他们作为商会呢，我们经常都以为商人谋利啦，定是什么都斤斤计较讲个钱字啦。估不到他们的这些青年商会呢，即是可能是团结大家呢，即是认识多些不同的社交人物呢，他们的胸怀竟然是如此的宏阔的。哇，这个宣誓如果要做到的话，即是怎样验证他有没有违反誓词呢？即是不是如果有一天你冇让座俾个老人家，你冇当佢系你父兄咁样去对待嘅话，会唔会已经系违反咗誓词噶？有啲誓词咧，亦都会随住个年代咧，系不停去演变嘅。譬如咧，医生咧，我揾翻资料咧，佢哋曾经有一个最古老嘅一种誓词咧，佢系咁样嘅。我要遵守誓约，此志不渝。对于传授我医术嘅老师，要好似父母一样敬重。我要竭尽全力帮助一啲有利于病人嘅医疗措施，我唔会将毒药俾任何人，亦都唔会授意别人使用佢。我不帮助女人堕胎。嗱，点解咧会有呢一个嘅内容喺度咧？可能你而家听到有啲侧头啊，因为呢个咧已经系咧即系好古旧嘅一种医师嘅行为标准。咁所以去到年代渐长之后咧，有啲人咧就将呢一句誓词就拎走咗，因为究竟你堕唔堕胎呢啲咧，已经变成咗好道德争议嘅嘢，似乎亦都唔应该咧系变成咗一个既定嘅事实啊吓。甚至乎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因为德国纳粹同埋日本里边有啲军队咧，就用人体做啲实验啊。咁做实验嘅都系咩嚟噶？都系医生做噶嘛。于是乎喺1948年啊，世界医师协会咧再次发布一个新嘅叫做日内瓦宣言咧，就希望全世界嘅医生咧就要遵从嘅。当中就特别加咗几样嘢。我要凭我的良心和专业从事医业，病人的健康应该是我首要的顾念。我要尽我的力量维护医业的荣誉和高尚的传统，我的同业要视我如同手足，我不会容许任何宗教、国籍、种族、政见或者地位的考虑介入我的职责和病人之间。最重要就是这一句，我不会运用我的医学知识违反人道。 你睇得出世事系会随住曾经遇过嘅问题而有演变嘅，所以如果你话要作为一个公正权威嘅誓词嘅话咧，系咪可以加头先呢一句咧？无论咩行业都好，如果你宣誓嘅时候能唔能够都加一句我愿意，我愿意不运用我嘅知识做违反人道嘅事情，我愿意以我嘅人格去继续遵从我嘅专业操守。我想如果加咗呢句嘅话，应该冇咁多人会担心，冇咁多人会有顾忌，系咯？咁我哋咪宣誓咯。凡事忍耐不妒忌，我最后都系中意呢一个嘅誓词多啲。凡事忍耐啦，各位。 二台通识六十秒。 屋企咧有年幼嘅小朋友，要特别留意家居嘅安全噶。过往咧有不少嘅家居意外系导致致命嘅后果噶。 你讲得啱啊！好似咧啲电器插咗嘅位置咧都要留意嘅，因为咧小朋友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噶嘛。家长稍为唔留意啊，佢哋可能啊就会误触插咗，导致触电噶啦。 插咗咧，最好放喺啲小朋友掂唔到嘅地方，或者咧喺啲家具嘅后面。最好选用防触电保护盖插咗，避免啲小朋友掂到个电掣而引致触电啊！ 另外一种咧，好常见嘅儿童家居意外咧，就系窒息啦。小朋友咧中意喺屋企嗰度周围爬，好容易咧卷入啲窗帘嘅拉绳里面，导致窒息嘅。 最好咧将啲拉绳放喺小朋友掂唔到嘅地方。仲有啊，一啲潜在风险嘅物品，包括电器、电线啦，甚至有拉绳嘅衣服，都唔应该俾小朋友随意攞到噶。 揀玩具俾小朋友咧都要小心，睇清楚啲玩具会唔会有啲容易脱落嘅细小组件，避免小朋友咧会吞咗而导致窒息。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听过头先咧有林忆莲版本嘅 I swear 啊，我哋而家咧讲翻嗰个叫做发毛面包嘅故事咧。嗱，咁啊话有人去屠佬嘅时候咧，就屠咗啲面包啦，咁结果就发毛啦，咁结果好多人都话佢抵死啦，因为冇人会话你冇理由屠食物噶，系咪？你都唔系预佢会新鲜到咁啊嘛，真系。 唔系咁，人哋嗰度写到明话，即系今日 order， 听日送啊嘛。 系咯，你都唔会信佢啦，佢仲喺内地运过嚟，所以。好多人都话哇， 咁样深圳嘅系可以好快嘅， 都唔会系即日做到啦。嗱，咁啊，总之我哋明白啦，可能佢系谂住摊平啦， 咁纯真咁去信咗佢啦， 系咯，即系好淘气嘅啫佢。咁但系咧，关于面包嘅防发毛咧，嗱，我谂大家都有试过啦，买翻嚟之后发咗毛。 嗱，我想话咧，真系咧落得防腐剂多嗰啲咧，系真系襟摆嘅， 一定系嘅。 冇乜点落咧，佢即系讲到明咧，佢话即系嗰个防腐剂咧嗰个份量可能都唔多唔少，可能都有啲嘅，但份量少啲咧，我想话我即系佢讲咗 expire day， 譬如今日买，佢两日之后就过期啦， 就过期， 系譬如23号 咁，第三日系咪即发毛？ 佢真系第23号就已经过期啦， 系咯，系咪即刻过？系咪即刻发毛先？ 发毛， 你系买边啲面包？ 唔系就系佢讲到明话冇，或者冇乜 冇防腐剂嗰啲啊？ 佢系咯，即系佢纯粹 系啊，会啊， 我即系话哇，我搞错啊，嗰几块面包。是不是真的咁挨唔得多一日啊？我意思是话，多日佢都唔俾喎。 我有个体验系咩咧？就 系好咯，真系。 嗱，系嘅。 你冇防腐剂咪好咯。 但系你喺食用上就唔方便咯。我试过两次，我就知道咧，原来嗰间铺头啲面包咧， 真系坚系冇乜防腐剂。 你知唔知边间啊？ 哦，你喺边噶？ 咚咚咚咚咚嗰间。 哦 ，OK， 喂，我试过。 嗱，我估计系咁样啊。我买嘅时候咧，我望住话，唔系嘛，佢啲食用日期咧，全部得两日嘅啫。 咁短嘅咧。 系啦，譬如我今日21号啦，我揾嚟揾去咧，个包咧都得23号最长啦。我已经料到咧，阿姐都闹我咁滞啦，都系得23号，算啦，买啦。咁我谂住，喺嗰一日都冇嘢啦。 24号。 佢真系23、24号嗰一日之后咧。佢錄咗喎， 係啊， 我買咗兩次，即係我就終於明白到，喂，可能喺呢一個超市呢一隻咧嘅麵包咧。佢可能真係冇乜點落到防腐劑， 係啊，即係好明顯嘅，因為咧你見到有啲包咧，過咗期都幾日啦，再聞下佢，再望佢好似完整無缺、安全，喂，你食我啦咁樣， 係㗎係㗎， 即係 feel 到咧，咁即係你好睇到，好明顯睇到咧，即係邊一間鋪頭佢嗰個落嗰啲份量咧，重與唔重係好明顯分別。 同埋咧，我覺得咧有一個好處係咩咧？嗱，佢係咪真係特別健康啲？咁當然係咧，佢少啲添加劑啊嘛， 嗰啲數目字嚟噶嘛？ 系啊，佢少啲呢啲添加剂啦，同埋有另一个好处咧，佢会逼你咧快啲清咗佢噶。 其实系 我买咗呢一只面包之后咧， 我想问你喺嗰度买咧系一袋嗰啲包仔啊？ 一袋咯，一袋攞个塑胶袋，即五六片咁样嗰啲咯。 方包嚟， 方包嚟，我买嗰啲方包。咁咧，因为如果平时咧你会懒得行咧，可能话不如今日试下食麦皮啊。 系啦系啦， 听日试下食谷物啦。面包唔听日食嘅，摆得两摆咧你就忘记咗。你觉得襟啊嘛？但自从呢一只咧，我每日咧买佢翻嚟嘅时候咧。我都好似捧住个计时炸弹啊！ 我死得佢唔知，即我唔食佢，佢又就冇啦，我又嘥钱啊！ 系啦，你争在连夜晚嗰餐，老婆，不如今晚唔好食饭啦，不如食面包，搞掂佢先啦。 唔想去过期啊，嘥钱啊！ 系啦，你就会好惊呢样嘢 嘅。其实系啊，因为咧，所以咧，而家有啲叫做佢奉行嗰啲叫做少唔系好落嗰啲防腐剂咧，佢有四块面包装咯。 系， 即系嗰个四块面包装，我觉得系啱数啊，认真地。 你今次唔当人哋呃你钱，诶，搵你笨啦。 唔系啦，因为真系佢真系会发毛，你发毛你嘥钱，你又一条数啫嘛，系咪先？即系所以咧，落唔落防腐剂咧，好睇嗰间铺头咧，你真系可以做一个测试嘅。 系， 如果佢过一日都仲 OK 咧，咁即系话其实第过多一日都唔得噶啦。咁所以就仲有啲奶其实都系咁样噶， 奶更加唔掂啦。 唔系啊，鲜奶咧唔系，有啲鲜奶咧。啊！佢講咗，譬如當佢其實鮮奶保質期都有成個禮拜嘅，咁但係有時咧，佢去到第八日啊，咦，好似都仲 OK 喎。第九日咧， 係 啊都得喎，但係第十日咧一定就唔得噶啦。 嗯嗯， 即係所以有時大家咧都要留意住你自己嗰個叫買嗰個麵包或者鮮奶咧嗰啲叫做容易變壞嗰啲食保質期啊，係真係唔好過咗佢，如果唔係真係好慘。 咁報紙咧之前曾經就做過一個咧叫做方包嘅發毛測試嘅，咁佢揾咗。市面上哇，差唔多有我谂揾得到佢都买咗噶啦，有啲牌子啦， 有啲铺头系 啦，即系你屋邨细铺，佢梗系揾唔到俾你啦。 咁咧佢就 系啦，佢就做大品牌啦。咁有啲啊标榜自己冇防腐剂嘅，咁有啲咧佢写到明咧，直情好似成串成数表嗰啲化学符号咧， 全部啲数字我都话 喺晒度嘅， 嗰啲乜剂全部都系 number 嚟噶嘛。 咁结果咧嗱，即系佢嗰个测试 咧，边个最襟啊？最襟摆 最襟嗰个咧就系嗰个数字店铺啊。 做 咩啊？嗰个756啊， 哦， 嗰间铺头嘅方包咧，佢挨咗几耐咧？挨咗28日。 28日，但系佢嗰个，但系问题佢个标榜系几多日嘅过期食用啊？ 佢冇， 即系佢冇 有28日咁耐啦，你就知道，一定系你一个礼拜都顶晒笼啦。佢去到28日，其他面包咧又硬啦，又黑色咧，又变臭啦，又有酸味啦。佢话佢顶到，咁佢个秘诀系咩咧？ 顶到系咪好咧？请问 佢嘅秘诀咧就系因为佢哋添加咗咧有282防腐剂。 二百二个 number 个防腐剂， 唔系数量， 点可能有280几只 添加剂数量？可能系嗰个嚟 噶 number 嚟噶， 个 number 嚟噶，哇！呢个真系劲啊！你想唔想防腐？我谂住攞块面包嚟踩块面度咯。 祝贺拜登，期望同新一届美国政府加强合作。拜登将会在当地星期五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通电话，是拜登以总统身份首次同外国领导人通话。多个国家和组织向拜登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表示祝贺。南韩总统文在寅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期望卫生、安全、经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会加固韩美同盟。 日本首相菅義偉話：日美係擁有共同價值嘅緊密盟友，期待加強日美同盟，實現自由開放印太地區。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係逐漸緩和，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到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和暖。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涼。依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995点，升32点，总成交金额1,47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9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05点，升2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89.5，升10蚊；比亚迪股份251.2，升7.2；阿里巴巴257.8，跌7.2。美团375蚊，升3蚊；小米集团31蚊，跌9.5；中芯国际29.15，跌3.5；港交所517蚊，升10蚊；中国移动49蚊，冇升跌；友邦保险103.9，跌1.3；中国平安100.8，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06，瑞士法郎8.723，澳元6.028，加元6.145，新西兰元5.589，欧元9.4032。每百日元对港元7.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783点，升259点。港金现价报17,29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87美元，卖出1,87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港岛路面咧湾仔天乐里轩尼斯道交界咧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嘅，现时轩尼斯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天乐里嗰段嘅右线咧就暂时不能够通车，一带系比较繁忙噶。咁至于新界方面咧，北区嘅粉岭车站路因为有工程啊。咁原本喺嗰度嘅多条巴士线咧，专线小巴嘅车站嘅位置咧，会稍为迁移，咁大家要留意。安全车速报告由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去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啊！ 游客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正所谓好客之道就喺呢一度。今个星期游客全世界邀请到背包浪子 Otto 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喺佢嘅环游世界之旅里面，佢认为最具好客之道嘅地方系边一度咧？话唔定同你心目中谂嘅系一样都唔定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客全世界。 两位太太新翻嘅安全帽好啱你哋、啊。 我哋又唔系做地盘，要顶安全帽做咩啫？ 天气冻啊，戴顶安全帽保住个头暖粒粒啊。 喂，唔系啊，哥仔，我怕耳仔冻啊，有咩好介绍啊？ 喂、哎，呢个听觉保护器啱晒你啊，戴咗之后咧，你唔会再怕自己大声噶啦。 都话我哋唔系做地盘咯。 嗱嗱，你睇你条气唔顺啦，用呢个呼吸防护设备调气顺晒。 诶、哎，咁我全部都要晒佢啊！都话我哋唔系做地盘咯。 等人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 个人防护好重要，保障生命不可少。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2:10啊，翻嚟第三节《风骚快活人》。 系啊，而家气温。太阳伯伯可能走咗出嚟啦，气温22度，相对湿度67%啦。曾志豪， 乜事？ 我同你都应该即系 要好好算一算账啦，系嘛？好，冇问题，你啊， 都唔使算账嘅，因为我哋已经唔系我一个 member 啦，喺呢个麻雀里边啊。你觉得麻雀啊呢个玩意咧，系唔系即系嗰个花款嗰个款式啊？我讲紧。即系你觉得需唔需要有啲咩去更改啊？ 佢个款式即系除咗铜索曼、湖南谷竹之外，仲要加啲嘢落去。 中华白啊，嗰啲系，你觉得需唔需要加啲嘢，或者系将佢有啲咩嘅转变啊？即系觉得哇，打嚟打去咁多年都系嗰个样噶嘛？ 唔系都几好噶咯，因为我已经试过玩埋越南牌咧，自己黐啲嘢咧。哦，如果系咁嘅，咪加嗰啲黄牌喺度咯。 加啲百搭， 系啊，是是加啲百搭牌啊，加啲黄牌啊， 有冇试过咁样玩？ 有啊，越南牌咪咁样咯。 哦，系。 佢就冇咗嗰个叫做梅兰菊竹咧，冇咗花。 系。 但系佢就会黐 咗 咧。譬如佢会黐你自己粘张纸黐住佢 OK 噶啦。 即系呢个都系一个玩法。 系啊，譬如个黄牌咧，就系话咧呢只牌可以系百搭所有都得啦。 系啦。 又或者一啲咧就系所有同索曼都得嘅。 系。 有啲就所有番字都得嘅。 即 系 佢都 会 分 门 别类，佢系边个边。 你知唔知争我好远噶？用咗呢个方式咧、哦，你完全做大牌易如反掌咁就 系 啦，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人人都即其实等于 pair 牌嘅租架啫嘛， 系啊类似， 即系等于嗰个啦。咁只不过但系问题，你只系将嗰只梅兰菊竹黐咗去玩另一个方法，即系增加呢个。 咁你而家想点啊？你想加新嘢，即系唔好净系得铜索曼。 嗯 是要加埋葵扇同埋呢一个嘅红 心 咁样， 加砖 系咯，要唔要加呢啲？ 嗱，即系咁样嘅，你即系你觉得系喂呢个图案都应该其实 keep 住啦，因为麻雀就系咁啊嘛，系咪？咁但系麻雀就系咁嘅，里面背后嘅一啲意义系啲咩？ 有咩意义？ 即系背后啊，咁即系话个图案咧，唔使改啦，咁都几好啊，咁样。但系咧，呢个系嚟自即系传统嘅中国嘅文化啊嘛，国粹嚟噶嘛呢样嘢，系咪先？但系竟然有人 哦，如果各处乡村啊，就改一改花款啊。 佢直情改颜色啦，因为我哋通常都系白底跟住黑嗰啲铜索曼噶嘛，咁啊只系背后我哋嘅变化，即系背后嗰个面咧个颜色唔同啫嘛，系咪？咁咧就吓喺美国。 美国， 有，因为外国人咧，佢哋都好兴打麻雀噶，你知唔知啊？佢直情咧有一个叫做咧，好犀利啊！我哋都未必有，佢有一个叫咧 MJ Association。 嗱，佢叫真系啦，佢叫国家麻雀联盟啊，有成80年历史噶啦，所以你都唔系睇少。 好似人哋 NBA 咁样噶咯， 系啊 ，National 麻雀， 系啊，National 麻雀啊，真系啊，佢国家麻雀联盟啊，有成80年历史咧，你成有300多万。人嘅 member 噶， 80年历史 系啊， 哇！佢哋打咁耐牌噶， 系啦、 啊，分分钟赢你噶、 啊。因为咧，佢哋喺即系咁讲啊，佢哋喺文献里面讲咗咧，1875年嘅时候咧，喺美国嘅外交官咧就攞咗一个麻雀咧，就当为一个礼物咧，就拎翻去美国啊，咁仲摆咗喺个历史博物馆里面添。咁所以咧，即系佢呢个叫打麻雀嘅文化咧，其实已经喺美国好耐噶。其实英美澳加咧，好多人都打牌。我讲外国。人啊，喺超市有得卖噶，嗰副牌咧其实都唔平添噶。 嗱，其实我哋举一举例啊，你就会发觉咧，都唔算太惊讶嘅，因为我哋香港人、大陆人、台湾人都玩 pair 牌啦。 嗯 ，pair 牌都系外国噶啦、 哦，都系 系咪啊？我哋一样有嗰啲打牌高手啊！我哋全部都即系你唔会觉得呢样嘢系外国文化嚟嘅，冇乜特别嘅，特别我哋赌神玩4条烟咁样，你都系。 表表姐嚟噶，系咪？ 嗱，因为我当中我哋因为嘅涉及呢个万字啊嘛，即系有中文字喺度啊嘛，有 东 南西北啊嘛，你明唔明啊？外国人嗰啲牌咧，佢就会因为佢唔系好认识咧嗰啲中国中文字啦， 有趣啲咯， 咁啊就会写喺上面刻埋咧，即系你如果见到角落头有一阿拉伯数目字一二三四，就系外国人打嘅牌嚟嘅。 OK。 但系呢间公司嗱，讲紧佢哋有个联盟八十年历史啊，但系啱啱旧年十一月咧有三个女仔咧，就觉得我真系好中意打牌，咁咧佢就咧自己开设咗一间公司，系叫做 The Margin Line， 系啦，咁跟住咧就佢做啲咩咧？佢俾人闹到反正， 点解啊？我即刻俾人督添嚟噶， 真系督佢啊！真系要督佢，佢就觉得咧啊，即系我哋打咗咁多年麻雀咧，佢都来来去去都系嗰啲款式，我觉得佢唔够潮流。 OK， 唔够新颖，唔够即系 fashion， 加啲新嘢落去。 于是乎，佢哋走去咧设计一副唔同颜色，系讲紧成只麻雀唔同颜色、唔同款式、唔同图案嘅牌出嚟。 例如咧， 例如佢将童子又变成一啲几何圆形啦。即 几何嘅圆形， 即系 话 咧圆形咧， 圆形就冇呢度几何，几何图案啊？ 几何图案啊？系啦，即系咁样啊！即系话可能系 三千八个， 即系九同我哋咪好排序嘅，三个点，跟住就排翻三行咁样啦。咁佢咧就整成一朵花咁样。 一朵花 咁就有九点喺度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八朵花瓣，即系中间一个点咁样啦。跟住咧，只四童咧就将可以两只鸡蛋咁样，即系蛋黄啊、蛋白啊咁样，即系总之就唔系我哋咁样咁排序，即系我哋传统咁样。咁跟住咧，亦都将嗰啲铜索万咧就将佢改变啊，将啲索子咧就变成咧闪电图案咁样。唉，跟住咧就俾人哋咧，即系佢设计咗出嚟，喂唔平噶，成三千几蚊，二千几、三千几蚊一副噶，咁咧就俾人闹到反艇，就话喂，你咁样唔得，你咁样好唔尊重传统中国嘅文化吓， 咁都要闹， 因为呢个系麻雀系即系讲紧咧，佢哋同十万点解走咗出嚟啊？点解中法白、东南西北系有啊？系有每一只都有意思噶嘛？讲紧 哦，咁改编啫，有咩问题咧？我第一上网睇到咧。你唔能够话佢有好核突，只不过咧，真系同我哋原本分别好大咯。因为佢嗰个三童咧，佢直情好似用咗咧日本嗰啲梅花嗰种样嘅。其实佢嗰个排列咧似系咁样嘅， 系 就唔系我哋而家见到咧，即系三只一童咧就分开得好清晰咁样咯。佢反而几靓嘅，佢用咗好似三朵梅花黐埋嘅一个咁嘅造型咯。不过你唔系好睇得出，原来佢系童子咯。咁佢嗰个四童咧，佢嗰个四童咧，其实咧，我觉得好似一个咧，即系不倒翁公仔啊！ 嗱，你呢个咧就啊，系啊，因为佢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款式， 好多唔同嘅款式 咯， 系啊， 已经出现咗系好多，因为佢已经设计咗。 佢个六童，佢个六童直情系好似一朵雪花咁样啊！雪花瓣嘅形状，我哋睇紧系咪同一个？因为我都系见到话有呢个设计咯。 有啊，因为佢已经有几款走咗出嚟 啦，系啦，有啲就系呢个啊嘛，系咪啊？用闪电嚟代替 索。 喂，嗱呢一款其实几靓，因为咧佢嗰个一童咧就古怪啲，佢个一童咧就好似一个圆点咧，佢似一支波板糖啊，所以咧佢嗰个一童咧就似波板糖啦，咁然后咧二童、三童嗰啲咧好似唔同嘅气球咧 ，OK， 排列就不规则咯，其实佢就大细唔同颜色咯，即系嗱，如果你俾阿鹏仔你唔系成日打牌嘅话咧。是啊，你不是成日打牌呢，如果你望你好像都喜欢打牌的。 我都喜欢的，不过你不如我而已嘛。 不是 我都被人排斥的你不用怕的，成日都被人嫌我手脚慢的真的。是啊，排得挺亮的，我觉得。 即是说美国有一间公司有个三个女仔就说觉得传统的麻雀太过传统了。 是咯。 这么多年都没变化。 跟 着他整新图案、新颜色、新花款、新 pattern, 这样。跟 着 就 被 人闹反了。 很多外国人都好像喜欢这样。 是啊，他同索曼呢，他的索呢，他直接用了 Bamboo， 是不是应该用 Bamboo 的 BAM 啊？他就用这个字咯，挺得意啊。 是 啊，他就用 BAM， 譬如二索就写两个 BAM， 三索就写三个 BAM， 咁如此类推。同埋呢他有 design 的，因为呢譬如他四索呢，你可能以为他都是就咁写四个 BAM 的时候呢，他就由细到大好像我们看 check 眼那些那个视力渐进咯。 即是那个 E 字是 吧，由好小的 BAM 呢，跟住第二格就大一点，第三格大一点，然后第四格有个感叹号添。喂，我赞他喎，他设计得几靓喎，真 的。你赞他有那个设计是吧， 他又做得好靓啊，真的。 但是他就 甩到呢， 最紧要。 唔系、啊、你新嘅高手咯，新嘅高手咪甩到啦，真系系啊。 所以但系咧，就好多人咧，其实咧就话啦，呢、這个系啊，即系中即系嗰个麻雀啊，麻雀嗰个文化传统啊，就系、是、咁就系咁啊嘛。点可能起容于佢啊？喺度就系咁表面就系话，诶、哦哎、你我中我想改款式就改款式、啊。 我想话佢唔代表我哋咯。呢啲批评佢嘅嗰啲华裔朋友咧，唔代表我哋咯。我哋作为我都系中国人啦，我都中意打牌啦。我完全觉得咧，我欢迎佢推广我哋嘅文化。有好多演变咧，嗰个款式喺里边几靓，我觉得而家做得。 呢样嘢令我谂起咧，其实外国啊，佢哋嘅玩嗰啲棋咧，譬如大富翁呢样嘢先。 系咯系咯。 都好多唔同 crossover 噶喎， 冇錯，係啊，又有 spider， 又有而家譬如 adventure 啊，或者 又 唔同嗰 啲 動漫人物 啊， 係啦， 咩都有過去換過啲嗰粒色仔啊，或者係換過嗰啲街道名啊，或者一格格。 而家嚟到香港咧，佢又有譬如話有所謂咩地產霸權版啊，即係佢可能係嗰啲機會同埋呢個所謂嘅命運裏邊咧，佢有好多新嘅內容擺喺裏邊。 唔係即係佢個籠喺度， 籠都喺度啊，你都 係 扎色仔行啫嘛，我又覺得幾好喎，真係。 係啊，嗱佢仲有唔同顏 色。好慘啊！我哋咁小氣嘅咩？呢啲都要投訴人真係係啊！真係好靚，我真係覺得。 嗰個人諗法唔同 咗 啊！真係太誇張 啦！嗰個人諗法唔同啦，總之有啲人就好反對嘅，好反感嘅咁樣。但係咧，有啲人咧就我接受有新嘢喎。不過呢間公司咧都道歉啦， 慘啊！真係， 不過佢道歉啫，佢道歉完，但係嗰啲牌又繼續賣咯。但係真係賣得好貴咯，由2000多蚊至3000多蚊不等。 唔係因為我想講，佢真係一個重新嘅設計嚟㗎。係 啊， 即係頭先我都話啦，佢就算淨係咧有呢個同索曼嗰啲波波點咧，佢有排序㗎，人哋整得好靚㗎。特别是咧，我觉得佢系重新设计过咧嗰几款嘅造型咯。 系，不过我都系觉得咧，佢应该喺甩嗰方面咧系唔系好。 一定要重新学习噶。如果你系接受咗佢嘅话， 系啦。如果系童子咧，嗰啲一粒粒嘅圆点咧，佢又加啲好似叶咁样嘅花纹，会甩错噶嘛？ 呢个系噶，佢唔方便你玩嘅真系。 佢唔了解我哋甩牌嗰、那个嗰、那个紧张。 嗰精髓系嘛？ 都唔系，其实佢都系凹凸啫嘛。如果你习惯咗嘅话咧， 即系要练得好紧要咯。 系啊，同埋 咁花呢咯， 同埋传统嗰啲我都甩唔到嘅。 系、哦，我想话咧，如果你讲甩牌咧，佢而家新嗰款咧系容易甩啲嘅。 嗱系啊，呢啲高手啦，上弹高手。 系啊， 佢反而容易。 系啊，容易咗。我见到佢嗰啲嘅，即系嗰个 pattern 啦、吓。 哦。 见仁见智啦，即系呢个佢改造咗嗰个叫麻雀里面嘅花款啊。 其实唔使嬲唔嬲啊，咪多个选择啫嘛。你唔中意咪唔好理佢。 系咯，我真系，所以我有时觉得好惨啊，喐下。又要话人哋侮辱咗你嘅文化，喐下咧又话人哋咧即系唔尊重你，改头换面。你谂下，如果佢唔尊重嘅，佢唔玩麻雀啦。 佢或者话俾你听，我呢副唔系麻雀嚟嘅，即系佢明抄你啊，但系都 系啦， 认话系你嗰啲咪仲衰。 咪咯， 即系 见 你系好，佢先去抄你啲嘢话。 你想唔想玩呢副麻雀？ 系啊， 我哋 净叫麻雀 line 噶，你 唔系我知啊， 送一副咁嘅俾我咧，我都会要噶。咁 系啊，嗱，我哋自己，我哋自己问自己嗱。 因为佢都有唔同颜色个底咧喺度嘅，咁啊有啲桃红色啊、绿色啊、米黄色， 红色都几靓。 新年系咪啱用？ 我觉得好 lady， 好 lady 啊，真系。 翻副新嘢先。Stop the clock. Saturday morning is fading. The sun's reflected by the coffee in your hand. My eyes are caught in your gaze all over again. We were love drunk, waiting on a miracle, trying to find to go. Oh, I will hold on to the afterglow. Oh, I will hold on to the afterglow.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头先讲嗰个麻雀咧，就真系唔系讲笑，因为当你一牵涉到咧文化战争嘅时候咧。就好大件事啦，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喂，你而家係咪即係攞咗我哋啲文化，或者改咗我哋啲文化啦咁樣？嗱，呢個係打牌就係即係變咗係文化之戰啦。 係啊， 近日咧，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講 過炮賽之戰 啊？係啊，有冇講到啊？ 未 係啦，炮賽之戰， 炮賽之戰 係啦，即係究竟呢個炮賽啊？泡菜喺边度嚟嘅？妈咪、爹哋， 就主要韩国咯。 哦，你政治不正确， 唔 啱 啊！ 即系泡菜系大陆中国啊？ 系啦， 系啦。 嗱，近日咧，因为有啲其实争议咗好耐噶啦。 系啊， 佢话咧，首先就系因为咧，最近原来我哋中国嘅就制定呢个叫国家泡菜制作标准嘅一个流程，即系可能想规范咗佢。 系。 韓國唔係將泡菜納咗入去嗰個咩世？ 係啊，冇錯啦！2013年嘅時候，佢哋已經將佢納入咗呢個叫做世衞個文化遺產㗎啦，咁樣。咁但係咧，最近咧就話當中國制定呢一個國家標準嘅時候咧，就話喺製作嘅過程咧就冇請到韓國嘅專家。一齊就俾意見，哦、或者 冇即係請教下人哋， 係啦，或者叫做加入人哋嘅意見啦。人哋畢竟而家都係泡菜消費大國嚟噶嘛，咁樣冇喎。咁、於是乎咧就引起啲人爭論啦，就話喂冇搞錯啊，泡菜係韓國嘅喎，咁樣。 咁佢揾咗咩地方人先？ 我咪自己人咯， 自己 中國人啫嘛。 問題係我哋自家整嘅嘢，我做咩揾其他人咧？又 嗱，因為人哋就會覺得咧泡菜係韓國嘅，係好大嘅特色嘅，裏邊有好多嘅貢獻喺裏邊嘅。咁佢話當你制定呢啲國家所謂泡菜標準嘅時候，你點會冇我哋噶？即係等於你，如果用頭先個例子咧，如果美國話要搞呢個咩麻雀規矩制定嘅，佢唔揾中國人，跟住啲中國人就嬲啦，佢就話冇搞錯，麻雀係我哋嘅。 啊、 但是最重要他做的时候他是说是我们指中国的口味的嘛，是不 是？哦，就是这样说了，如果他自己是自己中国的，就不需要问你了。 不 是啊，因为他说现在中国的泡菜产业会成为国际市场标准啊。 哦， 然后他就说了，是啦，环球时报呢当时报道的时候就说了，韩国自称你是泡菜宗主国呢是有名无实的，这样啊，那大件事了。 哇，国家层面、 国家层面无端端变咗咧，跟住咧就系啦，有啲咩影响咗民间咧？就譬如佢哋内地而家咪有好多嗰啲叫做直播食嘢噶嘛？ 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之前已经话咧，你以为最安全嘅内容啦，完全斋食都唔使讲任何意见，而唔会有政治喺里边啦。嗱、结果咧。政治都揾佢嘅，因為咧就有一個咧係韓國人嚟嘅，佢就係、是、就做呢啲所謂嘅吃播啦。佢喺度食嘅時候，佢就話泡菜就梗係韓國噶啦， 嗯， 衰咗， 咁 就衰咗啦， 即刻俾人鬧到， 哇，落架道歉啦，又話要脫群啦，唔要再睇佢個 fans 啊，即係又要爭啊。咁跟住咧，然後咧， 政治不正確啊， 係啦，韓國有個教授咧睇唔過眼啦，佢就直接咧登咗一個喺 New York Times 咧登咗個全晚廣告咧，佢話都費事同你拗啊，不如我介紹俾你聽咧，究竟韓國泡菜。点样食先系最好味啦？咁样，哇！咁而家惨啦，两边咧，而家你 国与国之间啊，真系 系啦，因为咧，原来咧泡菜我哋 kimchi 就有啦，咁但系如果喺四川咧，佢哋都有呢啲腌制嘅嗰啲腌菜咧， 好多腌菜噶，系啦，榨菜啊，简单如榨菜都系啦。 其实我哋梅菜、榨菜，我哋有几多样嘢系 菜脯啊， 嗰啲叫做腌 制嘅嘢咯， 系啊，街市里面啊，嗰啲铺头仔 小头 几多啊？ 系啊，只不过咧，如果我哋好现实吓，我哋如果同人哋讲话食泡。泡菜嘅话咧，咁究竟你第一时间你系会谂起韩国嘅剧集啊？ 我都系谂起韩国。 系啦，定系你会谂起我哋祖国咧吓？不如都系食咗佢算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美国民主党的拜登就任总统之后随即签署至少15项行政命令，包括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终止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而取消对多个穆斯林国家的入境禁令，以及要求联邦政府人员在政府建筑物内必须戴口罩。另外，已經卸任的特朗普按照傳統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留下一封信給新任總統。拜登形容信件內容十分大方，但是因為是私人性質，他會在和特朗普對話之後才談及信件內容。多國領袖和組織祝賀拜登，期望和新一屆美國政府加強合作。拜登將會在當地星期五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通電話，是拜登以總統身份首次同外國領導人通話。翻嚟本港，商業電台一名新聞部員工初步確診，尋日低燒送院檢測初步呈陽性。商台表示，那名記者在今朝早初步確診，他在今個月10號和一名其後確診的親友見面，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見面之後，他未有返回公司。商台早前有清潔工確診，已經在星期一進行全面消毒清洗，並且安排全體員工進行檢測，結果全部屬於陰性。一名居住在油尖旺强制检测区域的尼泊尔裔男子在社交平台表示，曾经分别在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车作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但是其后不适送院，医院的检测证实确诊。油尖旺区议员何富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事件令人质疑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车检测的准确度。又透露事主的太太和儿子的检测都是呈阴性，但是其后同样确诊。他认为事主一家三口共有四次误差结果，对此感到非常担忧。融乐会总干事张凤美在同一个节目指出，政府在新田地街爆发疫情的事件上后知后觉，认为应该及早翻译相关资讯至多种语言。對於衛生防護中心曾經說少數族裔因為文化和宗教有較多聚會，張鳳美認為言論涉及歧視，部分官員對文化敏感度不足。南韓過去一日新增40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兩日超過400宗，令到當地總感染人數逼近74000人。另外，當地新增16宗死亡病例，累計1316人不治。韓聯社報道，疫情第三波大流行的高峰已過，但是社區感染病例仍然佔多數，療養機構、教會、補習班等集體感染持續。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煙霞，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和暖，下午初至到中期早晚清涼。現在氣溫22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30012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148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9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05点，升2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91元，升11.5；比亚迪股份251.8，升7.8；阿里巴巴257.8，跌7.2。美团375.6升3.6，小米集团31元跌9.5，中芯国际29.1跌4毫，港交所517.5升10.5，中国移动49元冇升跌，友邦保险104元跌1.2，中国平安101元跌2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3.49， 瑞士法郎 0.889， 加元 1.262， 人民幣 6.461，英镑对美元 1.368， 欧元对美元 1.213， 澳元对美元 0.7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1。 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1 点，升247点，港金现价报17,290 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70.79 美元，卖出 1871.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好食嘅嘢当然要试下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萝卜炆腩排。 Yeah！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两位太太新翻嘅安全帽好啱你哋， 我哋又唔系做地盘，要顶安全帽做咩啫？ 天气冻啊，戴顶安全帽保住个头暖粒粒啊！ 喂，唔系啊，哥仔，我怕耳仔冻啊，有咩好介绍啊？ 诶，呢个听觉保护器啱晒你啊，戴咗之后咧，你唔会再怕自己大声噶啦。 都话我哋唔系做地盘咯。 嗱嗱，你睇你条气唔顺啦，用呢个呼吸防护设备调气顺晒。 诶，咁我全部都要晒佢啊！ 都话我哋唔系做地盘咯。 等人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职安短剧。 个人防护好重要，保障生命不可少。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在2188年，人类和外太空的联络越来越密切，发现有外太空生物的星球也越来越多，其中一些外太空生物为了侵占地球，终于派出了很多太空船来地球，展开了一次非常激烈、惨烈、热烈的地球反击反击战。 蔡队长，曾小豪报道。 曾小豪，你的岗位是负责监视敌人行踪，随时用激光枪打低他们。 激光枪在哪里啊？啊，知道 ，Yes Madam。 蔡队长，桂小田都报道。 桂小田，你的岗位是咦，队员名单冇你个名字。 桂小田， 边个叫你嚟噶？ 蔡队长，风骚清洁公司咯，我嚟做清洁噶，负责打扫同埋洗碗。 哦，系贵婶系嘛？你行错路啦！晴天喺另一座大楼，我哋呢一只系太空船嚟噶，你正经啲先得噶。 啊，唔怪之得见唔到厨房啦，咁我先走先啦，拜拜。 拜你个头啊！太迟啦，太空船五分钟之前已经开咗啦。 吓，咁点算啊，蔡队长？我唔得噶，你唔好咁样夹硬嚟先得噶，我唔做噶。 你放心啦， 我唔得噶。 你放心啦， 只眼啊，好难睇啊。 冷静啲啊，桂小田，俾啲咩你做先得噶？你乜都做唔到啦，除咗洗碗系嘛？ 系啦系啦，咁我你唔好逼我啊。 佢仲可以打扫噶。 啊，咁都啱喎。啊，曾小豪有你道理啊吓。咁啊，你啊照做翻啲打扫同埋洗碗啦吓，怀念我哋呢度缺人啊吓。好，言归正传，各位队员，立正。 系。 我哋嘅任务系好艰巨，为咗令大家有更高嘅取胜机会，以下我要同大家介绍一啲常用嘅个人防护装备俾你哋认识。 蔡队长，我知道呢啲系咩嚟噶？ 啊，叻啊！吓，曾小豪，讲嚟听下先。 系啦，呢个咧系田婶咯，佢嚟做打扫噶啦。 个人防护装备啊，曾小豪哥。 我以为你叫我介绍呢个人啊嘛，呢、這个人唔系蔡。哦，知道啦，蔡队长。哦、啊，呢、這个 佢系唔重要嘅，曾小豪。 啊、知道知道，我阿爸以前喺建筑工地做管工咧，佢话过我知咧，喺工地做嘢嘅工友咧，适当咁使用同埋配戴个人防护装备好紧要噶，因为佢哋咧可以话系保护工友嘅。最后那条防线来的被不被到人就真的要看条防线的。 咁 呢当其他安全工作步骤和工程的控制措施呢、都不可以完全减低工作的时候呢就可能引致危害的啦。咁工友一定要配戴这个适合的个人防护装备。 位豪哥咧，佢长篇大论嘅呢啲，我全部都知嘅。蔡队长， 系田婶啊，系你搭单上咗我哋呢只太空船啊吓，你都未够资格吓，你又乜都知，蛮叻咁。 我想话你哋又有啲咩向我请教添啊？其实呢啲嘢好简单嘅啫吓，好似我哋做清洁咁啊，你唔好睇小我哋做清洁呢一份啊。如果我抹少次地，你都算死 啊！好难睇小你噶，你个体积咁大，一定系睇大地。 嗱，成日咧都系有机会接触到嗰啲清洁剂噶嘛，所以一定要佩戴呢个手套。手套啊，你知唔知可以好保护噶嘛？如果唔系啊，双手除咗会变得又干又鞋，即系好似你只手同埋你个样咁啊，仲会影响埋健康添啊，啱唔啱？ 哎呀，戴手套就啱啦，不过又干又鞋就系你对手，你睇下。你真的望住自己对手咁样讲嘅、 啊，我以为星球大战已经好危险咧。 激光枪喺边度啊？红 太空船，哦， 攞定出嚟。 你问我 嗰把，你随时去，哎咩意思啊？你有把激光枪 咩？我哋每个人都有把激光枪噶嘛、 哦。我就唔使啦。 系啊，咁你哋又知唔知工地做嘢啲工友咧有咩个人常用嗰啲防护装备啊？ 我做清洁嘅，我又唔系佢哋，我鬼知咩？ 切，咁头先你又话你都知 道。咪咯，你系荔枝姐嚟噶嘛？ 咩、哎、叫荔枝姐啊？ 乜嘢都知咯。 好有趣啊，蔡队长， 犀利啊！你知唔知啊？做太空人啊，仲要做队长啊，系咩都要识啲啊！ 系啊，估唔到你除咗把声硬邦邦之外咧，你都好有幽默感噶噃、啊。 你把声软淋淋嘅咩？ 但系我其他地方好硬噶。 硬汉子， 系啦，我条颈好硬噶，系呢排都即系枕得枕头， 住得板间房， 我睇你骨头都硬欠打。 系啊系啊，我要讲啦，譬如咧有帽带嘅安全帽啦，安全鞋啦，呼吸防护设备啦。听过保护器啦、护眼用具啦、手套啦，同埋全身式安全带等等咧，雇主唔单止咧要根据工友唔同嘅工作风险提供呢一啲个人防护装备，仲要向工友咧提供适当嘅训练，等佢哋可以好正确咁样咧使用呢啲装备噶。 好叻啊！你一次我讲晒啊！ 系啊，佢又冇逗号噶。 系啊，因为呢、這个太空人训练咧，其中一个要训练条气啊，口气咁样吓，系啦。嗱，不过咁啊吓，最紧要就系唔好一知半解咁样去用嗰啲工具，一定要由专人指导，好似。我呢啲咁专业人士啦吓，清楚明白晒啲工具使用方法同埋功能先至好啊！如果唔系，太空船都炸埋啊！ 诶、哎，你赞完自己啦嘛吓，啊，差啲、 哎、真系五行欠打啊你！ 诶、哎，我唔系你公司，所以你唔可以咁样做嘅。啊，差队长啊，即系咁样嘅，我都上咗拆船啊，唔系，我上咗你个太空船啦，咁我哋其实实想我哋去咗边度，我哋去边处，我其实赶紧啲时间嘅，我惊我前天咧以为我摊铺唔做会炒我鱿鱼，佢几时翻翻落地球啊？ 阿田婶，你究竟系撞聋啊，定系冇听清楚咧？ 咩啊？ 啊头先一开始啊咪讲咗咯，我哋系去一啲嘅外太空嗰度咧，同嗰啲生物作战啊嘛。吓，攞咁耐我支激光枪啊！ 捉住自己啊！即系点啊？有啲咩事啊？即系咩啊？ 即系咧，即系咁样啊！ 你唔好吓我喎！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你睇大电视系咪啊？ 系啊，星球大战啊，系啊！ 我支激光剑。 哎呀，你唔好攞呢支系我噶。嗱，你用枪射下我。我又用炮弹打下你，呢啲咪就系邻舍互助咯， 咪就 系 咁咯。 呢个太空邻舍互助系咁嘅， 系啊， 仲危险冇啩？我仲后生啊，我唔可以有啲咩事咁点算啊？你可唔可以唔好打啊？而且咧，同埋咧，我点识打仗啫？咁打牌我识啫，我打扫家务我又识啫，我 打 你打 牌都好、啊。你试下同啲外太空生物打牌，叫我出冲都输咗啲钱、啊。 冷静啲，冷静啲， 咩啊？ 我冷静唔到啊！你无端叫我去打仗， 我而家叫你冷静啊！即刻冷静喺个太空船度啊！啊，真系又唔系帮起你啊！我哋其实系负责巡逻嘅啫。 哦， 如果发现唔到敌人。会飞翻地面噶啦， 咁你不如咁咧，就好似其他人咁啦，佢哋会吞扑噶嘛，你求其打个卡，跟住就走咯。 哎呀， 哇，咩事啊？ 报告差队长， 系、哎、 前方有敌人向我哋连环发炮。 唔系嘛，我真系唔得噶，我要翻落地球，我要清洁噶。 冷静啲， 仔，你仲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大家即刻带翻你哋嘅个人防护装备，立即带翻你个人防护装备。 蔡队长，我冇喎、啊，咁你都唔借住套俾我先啊！我 哎呀，你真系啊，你唔好趁乱喺度打劫啊！吓，每个人都要用翻自己嗰套防护装备啊，仲要一定啱 size 啊！你睇你个头咁大，你个身咁细啊，我同你都唔啱 size 啦！我有腰噶嘛，点借俾你啊？ 点解你蔡队长，你好似突然间松松地咁嘅？ 你唔系十三腰啊？条腰系 啊？哦，咁点算啊？我真系冇啊！ 报告！ 报告咩啊？ 笑乜嘢啊？你哋 敌方已经飞走咗，听讲佢见到我哋蔡队长有条十三腰，佢吓到走咗啊！ 佢算唔起啊，因为佢 算唔起啊！ 哎呀，好彩你咁大声啊，蔡队长吓走咗敌方 啊！ 系啦，你先废啦！ 废咩啊？做咩啊？ 你真系十三腰出冲啊？ 你睇下 废咩啊？ 嗰个标板显示走埋音添，船内嘅有毒物质有增加迹象，戴翻个呼吸器稳阵啲啊！ 我呢度有个俾你用啦，俾你用啦，系啊， 俾新噶，我拎人哋嗰个借嚟用喎， 系新噶，个 size 都啱你噶，快啲戴啦！ OK， 我请例罪咁样，而家咩事啊？ 唔会噶，我啱啱都用过啊，你闻闻都头先嗰啲番茄啊、蛋啊嗰啲味啊， 哎呀，唔可以咁臭啦， 系啊， 死啦！ 为咗你安全同健康啊，喺有害气体嘅环境之下，一定要戴，好似喺啲沙井工作嗰啲工友咁样，为咗令到佢哋避免吸入有害嘅气体，佢哋一定要带住你开工噶。 系啊系啊，如果唔系咧，好容易令到个肺部就会受损噶啦，严重啲咧，仲会对生命造成威胁，条腰都冇埋噶啦。 哎呀，仲有啊！所有个人防护装备都要保持清洁同定期维修保养。头先你话有咩味话？番茄蛋？ 番茄蛋啊！ 有冇搞错啊？ 哎呀，你啱唔啱食啊，蔡队长？ 仲要俾专人检查，转头煎一份俾我，啊，以确保咧吓，佢哋咧系喺保持呢个正常操作。 蔡队长系咪又有炮弹袭击啊？好嘈啊！ 好严重啊！炮弹 系喺边度咧？哦，蔡队长啊，田婶啊！佢黑晕咗定瞓着咗咧？ 唔系啊嘛，呢、這个太空船嚟，佢咁成何体统啊？唉，打晒鼻鼾咁啊，十成十瞓咗啦。唉，有鬼得佢啊！咪一阵佢又话腾鸡，又话惊啊！好彩佢唔喺工地做嘢咋，如果唔系就激死啲管工啦。我哋继续巡逻啦。 咁我哋使唔使将佢放逐出外太空嗰度啊？ 俾件太空衣佢，条条揈咁样喺出边嘅太空船度揈揈下啦。 哇！ 个人防护好重要，保障生命不可少。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已变能像错

边方面咧？ 系啦，你知你 方方面面 系啦，你应承咗先。 系因为我第一下就冇复你，我系咪要同你一格噶？ 我梗系啦，你梗系有着数啦，复利嚟噶嘛。 老细系啊，有两个啊， 系啊， 有两个员工。 冇错。 点解要用乡音咧？ 系因为而家咧就系啲大陆嘅公司咧， 系啦， 佢哋就年尾盘点咧，佢哋有啲咩唔同嘅福利，有啲就唔系而家可能玩咗几年噶啦。 哦哦，即系喺内地流行嘅一啲福利啊。 系啦，咁啊佢哋仲要系大公司嚟嘅，大企业嚟嘅。会 唔会系同回乡啊？即系春运嗰啲有关 的？唔系噶，唔系噶，唔系上次嗰啲，佢真系咧，即系当系分花红啊，俾啲 bonus 你。 哦。 咁但系就唔系我哋咧，即系比较传统嗰啲就话十四个月粮啊，十五个月粮啊咁样。 佢有啲出人意表嘅。 你可以话咧，有一啲咧就系同佢嗰个咧公司嘅业务咧系有关嘅。咁、我不如先讲嗰种先啦。 公司系咩咧？ 系啦，嗱，佢咧全部咧都系一啲所谓嘅科技公司嚟嘅。科技公司咁全部都系有晒名噶，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腾讯啊， 系， 咁咧佢就曾经派过啲咩福利咧咁样， 哇，最好嘅分啲股份 啊，有啊有啊，唔系佢呢间啫嘛，好似， 哦系啊， 嗱佢试过做啲咩咧？佢喺旧年咧就豪宅啊，1.7亿人民币。 做咩先得？ 咁咧就向佢超过1万名员工咧，就送出一部咧都系支持翻佢哋内地牌子咧呢一个华为嘅手机。作为佢哋嘅中秋节礼物，哇！ 即系送手机， 送手机。咁啊嗱，呢个第一啦。 好啊，应该员工欢迎、啊。 系啦，第二。 你咩牌子啦？ 第二咧就系、是、派利是啊咁样。 哦。 咁啊呢一个利是咧就系、是、佢系早几年咧，唔系佢真系俾钱嘅。咁咧佢就咧向咧一啲300个佢哋嘅唔系睇清楚先。OK， 佢系派股票啊。向每名员工咧就派发咧300股佢哋嘅腾讯嘅股票。 哇！ 300股 而家700喎， 700蚊啊，发达啦！ 即系2万几个市场吓，咩、A 股定 H 股个市场？香港讲个系咪个价？ 系同价噶？ 有啲唔同价噶，唔同价好似系啊，系啊，就自己再计下。 大陆嘅数字同我哋香港唔同啊， 起码唔系。得嗰300蚊咁少啦， 系啦，甚至乎咧，佢连嗰啲离职嘅员工都有派过钱啦、即系领走咗佢都俾钱你， 咁好嘅， 系真系嗱，咁 钱都冇定使咧， 钱都冇定使，可能嗰几年赚得多，咁咧呢一个咧就最吸引嘅，因为咧佢自己有出手游啊嘛。 系， 咁于是乎咧， 送啲武器俾你， 冇错。 我好想话免费 download game 啊，咁啊，固然之啦 ，download game 咪免费嘅啦，已经本身 武器啦。 咦，固然之，我意思话紧红包里面已经一 download 咧，就已经有唔知几多个红包。 系啦，佢咧就系话，譬如大家最中意玩嗰只王者荣耀咧，佢就话啦，嗱，我哋咧就有呢个游戏福利嘅，当中里边嘅王者荣耀咧，如果你申请攞我哋呢个福利咧， 一嚟已经系 VIP 啦。 系啦，我哋就会送你咧里边嗰啲点数券啊，送1000个点数券啦，同埋咧你要攞钻石嚟买嘢啊嘛。就送500粒钻石咁样， 虚 拟 嘅 系啦，咁多人虚拟 啦， 系 啦， 系你对嗰啲游戏迷嚟讲咧，你送粒真钻石俾佢咧，佢都得闻无所用， 系啱啊， 佢 反而咁样实际啊， 对啱对啱 对啱嘅， 系咪净系得呢间咁阔绰或者咁多花粉噶？ 嗱，呢间系特别系打机嗰啲员工好中意啦，你可能你如果阿田咧，佢就咁唔关我事啊嘛，系咪先？ 系啊，作为我唔系打机嗰啲咧， 美国 你俾真钻石我就 唔系嗱呢个佢都一粒粒嘅，就唔系钻石嚟嘅。 咩啊？ 美国嗰个苹果，佢就咧对女士咧员工咧非常之有优待，同埋呢个福利好嘅。 女性员工啊， 冇错， 一粒粒 就咁样嘅。如果桂花田，你而家咧就话，我决定同阿华咧再努力啲嘅，不过咧就唔想而家，我想再储多个钱先再努力嘅。 点啊？佢帮我冻， 冇错， 冻。 佢帮你冻结呢一个 卵 子 啊， 系啦， 冻卵啊，帮佢 系啦，佢唔系自己提供个雪柜俾你，佢就话啦，因为有啲员工咧，真系其实你可以话佢太薄杀啦，可能你话佢20多岁，佢话咧嗱，我谂我40岁先想生仔，我要呢一轮要薄杀，我要大中华区都系我嘅市场嚟嘅，咁但系点算咧？我要冻结卵子，跟住公司就话做得好啊， 你 愿意为公司牺牲你嘅前途嘅话。嗰笔冷冻费我找数，系啦，佢自己冇呢个技术啦，你 平啊， 系啊，你中意自己点样都得噶，咁样，甚至乎咧，佢真系有啲夸张，佢连咧，因为外国可能好中意兴嗰啲，即系有收养儿童啊嘛， 系， 佢话咧，就算嗰个系收养嘅细路咧， 我都帮你， 你都可以向佢嗰间公司 claim 咧嗰啲咩生活津贴啊、读书津贴啊， 嗰啲啊， 公司教学啊，即系就算唔使亲生都 OK 啊， 呢啲咪一向啊，呢啲老板咪好咯，咪视员工啊，为佢嗰个即系。 咧帮佢赚钱嘅嘢，系根本就系要 老细，你自己拣一样啊！ 啊，不过如果我系嗰啲公司嗰啲股东咧，我就会咬咬声咯，攞我啲钱去揈。 喂啊，跟住就回报会好高噶啦。 咁钟啦，听日再讲。 好啦，拜拜。